老细揾我系咩事啊？ 啊，边个边个？嗰个经验丰富、懒经验丰富嗰个节目主持人叫咩名话？ 梁继章。 哦，面长长写旗嗰个咧？ 马小强啊嘛。 哦，嗰个高高大大好靓仔，嗰个。 阮仲阳咯。 哦，嗰个咧识讲客家话，嗰个女。 李丽蕊咯。 哦。嗰、那个节目叫咩咩？ 风骚快活人啊！ 几多点做噶？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咯。 阿边个？点解你咩都知嘅？ 风骚快活人咁好听，唔使讲都知啦。 无论系唔系妈妈都可以笑哈哈，因为有我哋陪大家。我系小张张。 早晨，早晨，我系小蕊。 早晨，早晨，我系小杨杨。 早晨，马小强。 好嘢，有阳光啦。Okay. 系啊，上个礼拜系游咗几日水添，好开心啊！ 晒太阳啊！ 系啊， 因为谂住 我想望下你咋，正系咁都唔俾 我，要保护自己噶嘛。 早上短暂时有阳光，有骤雨，吹微至和缓嘅北风。晚上风势清劲，咩嚟扫天？我哋都有阳光陪住我哋，风势较大。三小时嘅节目，十点到晏昼一点，我哋叫风骚浮人。有呢一首歌叫《The Model》啊。樣咁快又下水泥，今次係咪第一次下水泥啊？ 今年係啊， 係啊係， 第一個下水泥，同埋人又唔多，即係只一個咋？ 真係， 只一個啫。 我嘅意思係個泳池其實有好多其他人噶嘛， 係啊， 但係唔多人啊， 唔多人，暫時未多人。同埋我去嘅地去嘅時間咧，都係比較曬嘅，兩點鐘至四點鐘啲時間。 你要攞條命出嚟曬啦， 曬多啲啊嘛， 曬多啲啦， 吸收多啲正能量。 啱嘅。 我想問下而家幾多錢啊？去一去飲水。 $18十九蚊啊！ 哇，真係好， 我公眾泳池啫嘛， 係 係咯， 即係我真係烏龍，係咪即係一個 session 咁計啊？即係幾多點？ 一個 session 可能 幾耐？ 四個鐘到十二點，即係四個鐘一點鐘開始啊， 五 點 係啊，要噶啦，做啲運動， 要做啲運動，同埋咧， 記得影相嘅， 我個人怕痛。 工作人員唔俾影相嘅， 怕咩話？拍 啲動作唔中意影相，我影 係啊，佢好中意影相噶嘛。 咁所 以前啲人叫乜乜怪，好少佢影相怪。 自亂講。 之後咧曬完太陽之後咧，你去到夜晚都覺得個人都亂粒粒 嘅。哦，係咩？咁啊好咯。 曬完太陽嗰人又好似好精神，你又覺得即係夏天來臨啦，我又復甦 復活啦，係咪？係啊， 又迎接夏天， 因為冬眠完啊嘛。 我又想再問下啦，去泳池可唔可以 曬太陽？ 唔可以 嗱嗱，其實咧，因為 我記得以前 泳池有啲地方咧係俾人露天曬太陽嘅， 齋曬太陽， 齋曬太陽，咁 你 曬太陽咪搽太陽油咯。咁如果正規啲嚟講咧，應該啊，你曬完太陽、搽完太陽油，你要落水咧，係 沖 一沖沖身先嘅。咁但係好多人都冇呢個規矩嘅， 唔係咁好。 因为整污糟啲水啊， 但其实实际上咧系通常都会查嘅，即系如果你系真系好热同埋好晒嘅，你晒成个钟，你冇理由唔查太阳油。 但 系 其实会唔会好危险啊？就算你唔系讲紧话整污糟人哋啲水之外咧，你都会整到成个地下都滑滑溜溜噶嘛？ 都系噶， 系咪啊？ 所以都危险。 我系觉得唔应该咯。 同埋你哋落水之前会唔会有个习惯，自己都冲一冲身？ 会， 一定唔系就系用嗰个洗脚池浸下只脚，即系直情冲一 冲 身。 冲身 梗 系 啦， 梗系会啦。 我要冲一冲。 佢喺个洗脚池上边嗰度附近嗰度都有啲， 好多人都系直过，同埋啲人。 系嘅， 避开啲水， 咩人都有嘅咁就。 所以其实又咁讲，公众泳池咧就啲水质都唔系干净噶啦，我自己觉得系咁。但系游完自己带翻啲清洁用品冲凉咯。 但我又想问你，中意泳池定系沙滩噶？ 沙滩 嗱，我又俾嗱，如果你去沙滩 泳池，系 沙滩就好玩啲嘅。但如果水质咧，咁泳池会干净啲嘅。 两睇啦， 睇你咩啦。因为浸咸水又 OK 喎，我觉得。 因为你泳池就系嗰潭水。但沙灘係即係活水嚟噶嘛，沖出 沖 出。 但係沙灘有時咧，你會見到一啲估唔到嘅垃圾喎。我曾經見過一啲， 你泳池都有估唔到嘅垃圾 㗎。曾經見過啦，知啦， 明㗎。 係咯，你都已經本身有一嚿啦。 咪係咯，大家話我哋跳曬落去 嘅。其實你點知我係一嚿咧？我係頭有一個位，手腳有一個位。 唔使咁嘅，唔使將自己嘅身體拆散。 唔係咁，其實 係啊，因為佢講錯嘢，我就會搣佢㗎啦。 我 講咗啦，馬老師， 我好開心睇得，繼續啊！ 我感覺 幾多嚿垃圾啊，馬老師啊！ 冇， 你對咁咪 嗰啲肢體碰撞少啲。其實 樣樣絕不是垃圾。 如果你去海灘嘅，當然啦。如果你揀喺假日嘅，你梗係會遇到好多不同嘅東西喺個海面出現啦。但我覺得你可以喺一啲少啲時，即係冇咩太多人嘅地方嘅海灘、或者時間咧好啲嘅，不至於咁差。香港啲海灘 OK 嘅咁咯。 其實如果唔係喺平時好繁忙嘅海灘，又或者係游泳池嘅話，都好少人。 都係都好少人，都好開心。 即係其實嗰句説話有啲問題， 即係定係大家唔好係家最多人嘅，但係冇辦法。你有冇試過去一啲泳池，你係遊唔到嘅？ 有， 系啊， 試過 啊，你只能夠跳下跳下，或者行下。 咁咪遊 B B 池咯。 唔係，同埋你會 feel 到咧，多人到咧，啲泳池啲水係點啊？ 嗯，係 熱 㗎， 熱㗎，你都唔知嗰啲係水定係咩啊？ 一嚟曬住啦，因為嗰陣時我又喺一個屋苑有啲泳池噶嘛，即係屋苑附設嗰啲。通常喺度星期日你望落去咧，你會見到咧，淨係見到人嘅啫，見唔到水嘅。 嗯，插針都插唔入， 插針插唔入。 即係遊下又要停下，又唔好意思啊，又係唔好意思啊。 冇錯，係我試過撞個人咯，係啊，同埋嗰陣。你唔發覺好麻煩嘅，有時你遊直池，我又唔會，我都睇人撞嘅，我唔會人係人，係人都撞嘅，你知啦。跟住我就一路遊背泳啊，背 啦，哇，好危險， 危險，個手不停咁打到人啦。跟住你去到個池邊嘅時候，原來你唔知㗎， 係 個頭砰一聲就撞落去咯。跟住我唔敢去啦。 多人嘅地方唔好背泳，即係通常都有啲咁樣嘅事情發生。 其實多人嘅情況，我通常只會遊蛙式，因為你蛙式你可以望到前面啊嘛。你遊自由式都危險啊， 自由式左右係咪？ 除咗你撞到人，人哋都會撞到你。 蝶式咧， 蝶式 OK 啊，蝶式人哋會避開你。 但蝶式好型喎， 梗係型啦，話男士遊 蝶式， 好勁啊！ 一路咁撲，一路咁撲，要好大嘅體力。 我識遊蝶式，遊 幾下， 五六米到啦，幾下嘅啫。因為我唔識蝶式嘅換氣，係啦， 即係遊到你冇氣為止。 就係一唞氣遊，遊到幾多下就幾多下咯， 就變得蜜蜂啦。遊嗰啲變蜜蜂， 或者遊 變青蛙， 睇住佢撲。 破 茧而出 啦！好犀利，好犀利啊！咁啊，除咗游下水之外咧，琴日當然咧，成個市面咧都係呢個母親節嘅氣氛啦，咁嘅樣。本來咧想訂。 訂呢個晚上去食飯，但係咧打去咧兩間都話冇曬啦。 你幾時訂啊？ 其實琴 日你琴日晏晝訂， 琴日朝頭早訂嘅。 唔講出嚟都不得志，講出嚟嗰個就懵啦，係咪先？ 你又唔可以怪咪咪大佬喎，唔應該係咪咪訂嘅喎。 嗱唔係 點解 啊？係應該我訂俾我隔離嗰個啊嘛， 佢 都 係 冇。佢都唔係 你仔仔女女訂咧， 咁更加唔好靠佢哋啦。我想講嗱，其實咧係咁嘅。 冇問， 我使唔使介紹嗰啲家庭治療先？ 其實個個禮拜家庭會每個月都應該都幫到啲嘅。 佢咁樣答嘅，佢話嗱訂咧就冇得訂啦，咁咯。 你 walk in 啦， 你要 walk in 啦，咁樣 唔係 walk in 太危險啦。 係啊，我就係咁諗。如果我一家人興致勃勃企喺門口等兩個鐘，對唔住，今晚真係冇位，或者去到最晚，例如佢十点散啦，佢九点二先俾你入去，跟住话嗱唔好意思啊，你而家即刻要叫，咁嗰啲就唔好啦，系咪先？所以最后咪屋企食咯。 但系估唔到，因为我自己咧，我两个礼拜前打去订嘅，但我已经觉得哇死啦，会唔会冇位噶？ 唔系咯， 点知系有位，仲要当即系琴晚啦，嗰个因为我哋酒楼食嘅，都系有两轮，六点钟一轮，八点钟一轮，咁我哋就六点钟食，咁佢就真系八点钟之前要你走啦。同埋就 系 亦都有 walk in。 市面點樣啊？市面應該冇 好好 好 好熱鬧， 冇以往咁好係咪？ 嗱，因為以往咧，我通常我哋就去某一個屋企人屋企食飯嘅，係今年第一次會特登 出 街 食， 咁所以我又唔知之前嗰個情況係點。但我 feel 到大家都過節過節都樂意留喺香港消費慶祝嘅。雖然我係咁講啊，個價錢上面係 貴 頗貴，我覺得係頗貴。 咁幾多錢啊？ 2000蚊使唔使啊？ 一位 兩千零， 差唔多啦。 幾多人先？幾多人先？ 我哋有十個，但我哋有四個小朋友喎，好細嘅小朋友。但係同埋我哋嗌啲嘢食都唔係特別。 但 係 你十個人兩千蚊， 差唔 多 啦，即 係 十個啦。 佢最好就係一圍，因為全部廚房大佬 就 係 咁咯。我哋本身諗住嗌嗰一圍咧，係又有嗰啲咩啊？可能湯啊。 佢係有套餐噶嘛？ 有套餐 啊！湯啊！ 我 講下 先。 最緊要最後尾單有個壽肚啦。 嗱，冇，因為我哋冇嗌啲。 點解會有壽肚？ 因為 佢 又唔 係 節目啊， 又 唔係生日。 我睇過啊，有。 嗱，因為佢有個咧係有啲有湯啊，有啲可能係鮑魚之類嘅，咁佢成圍咁訂咧6000蚊喎， 要啊要啊， 係我就覺得貴嘅。最後咧，我哋就傾完就都係散叫算啦。 哦，你即係食散叫嘅， 圍起每食一圍嘅話就。 有啲人又唔食，譬如有啲人唔食魚啊，咁我哋又冇嗌魚啊，咁但係佢入邊個餐又包咗啲，我哋又有啲又唔想食嘅，咁所以就 唔係最緊要楊媽媽開唔開心？ 開心，最後我哋又買個蛋糕一齊慶祝下。 咁咪係咯， 係咯，冇開心 啊。同埋我時 送花俾佢啊。 咁啊冇花又冇喎，花冇，系啦， 食咗佢算啦， 食咗佢算啦。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即系喺街度啊，我琴日咧喺個街度買蛋糕嘅時候咧，我都見到，哇，好多人都買蛋糕喎。 係啊， 我琴晚見到啊，夜晚十點幾地鐵站啊，有間仲未閂門啊，平時好早， 蛋糕店。 系啊， 佢就等你最后冲线， 最后冲刺啊，几好。 不过如果十点几先去买嗰啲，真系好唔好食意咧？夜晚十， 唔好咁讲。 可能啱啱先 夜放工。但系其实咧，母亲节大家谂住买花、买蛋糕、食嘢咁样。美国有个亲子网站做咗个调查咧，最想即系妈妈最想要嘅礼物咧，其实十样嘢咧，有六七样都系唔使钱嘅。 哦， 最高票数嗰两个咧系好相似。 我哋估嚟估， 两个都唔使钱。 翻屋企食饭，打电话翻嚟。 系啊， 即系咪嗰啲啊？ 一齐食饭。 系啦，一齐食饭咯。但系美国有冇翻屋企食饭噶？ 系喎，美国。 其实我谂呢一个咧，好多不论地方噶啦， 冇文化差异。 第一、第二位，我觉得无落。第一、第二位吓， 讲啦， 第一个就系 好酸， 瞓觉。 哦，瞓觉。 有瞓觉， 睡眠。因为可能好多妈妈基本上平时咧系 廿四七嘅。 冇乜自己嘅瞓覺時間，而第日咧就係 me time 個人嘅時間，唔使照顧任何人。呢兩個係最高票數嘅。咁 呢個都幾奇怪喎！你問阿媽，想得到嘅嘢就係冇嘈我。 你陳全部出嚟，我瞓覺。 me time 係啊，我冇諗過。 今晚唔使食飯。 即係嗱，你一咁樣講嘅話，就係話即係媽媽最想得到嘅嘢，嗰就梗係嗰啲仔女孝順啊，父慈子孝啊，一家樂也融融啊，係咪啊？情情齊齊整整咁。 所以我就 生個 B B 俾我首先。 所以我就話呢。 個係有文化差異 嘅，係咪啊？ 西方啲人 仲 有 有年紀嘅差異。如果佢啲小朋友真係好細咧，可能佢真係冇乜時間有 me time 或者瞓覺的。不過如果佢啲小朋友已經係小學、中學，就應該多即係唔會咁冇 me time 咯。我覺得、哦、即係唔使再理咯。 咁問你啊，你會想點樣啊？ 哎、即係我會想點樣啊？ 係啊，你 下個月就父親節啦。 係啊， 哦、即係我 已經想你 send 俾你屋企人。 我希望全家人陪我一齊出去食我中意食嘅嘢。 你中意食咩啊？ 系啊，你要讲先。 我中意，你都要讲先。 我中意食海鲜， 有鲜咪海鲜咯， 海鲜摊， 即系整几条白饭鱼啦。 炖冬菇啊，系咪咁啊？ 冬菇唔系海鲜啊， 佢 系 啦，整啲啊，人哋点陪你啊？食乜都唔知， 系咪要蒸好啊？喂，呢期 喂嗱，仲有啲唔使钱嘅，讲埋啦吓，就系咧干净的屋企得到认同赞赏、哦，有人帮忙做早餐俾自己食，等等等等，呢啲 呢 个 好美 国 文化差异， 系啊，美 国绝对系文化差异，系咪？我谂你问所有嘅妈咪嘅话，一定唔会咁答你。 一家人 最紧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得嚟食饭， 打麻雀， 得闲打电话翻屋企，就算唔翻嚟都一定系咁样， 仲要饮汤， 冇 错。 普選就你啦， 兩公婆 咁就開 開心心。 呢两公婆 仲有啲咩？两公婆开开心心， 点样开心？ 两公婆自己开心。 喂，仲有会唔会系个个心抱唔好激我？ 婆媳关系有待有改善， 咁就开心啦。 最紧要所有嘅妈咪嘅话咧，琴日啦都母 亲 节 快 乐。With a man like you,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I can never get enough of a man like you. Oh, kiss me like you just did. Oh, baby, do that to me. One more time， 十点二十九分，廿九度嘅温度，相对湿度69%。听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Two 嘅风 show 快活人。翻嚟会有新闻报告、财经消息、搞到消息，冇人开啦。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内地今个月27日起开放多8个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哈尔滨、拉萨和乌鲁木齐等。美丽华集团首席营运总裁陈宗仪说，对酒店业界来讲，每年5至6月入住人数都较少，这个时间新增自由行城市是来得非常及时的政策。陈宗仪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酒店有足够承载力应付这8个新增城市的游客，人手方面陆续有外劳输入， 他說新增的自由行城市相對較遠，訪港的都會是過夜旅客，加上消費力好，估計對香港有很大提振作用。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同一節目說，今次措施對香港的零售和飲食業一定有很大幫助，相信來自這八個地方的旅客對香港會有很大新鮮感，部分可能是少數民族，業界會密切留意情況，適時調節策略。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總統令，任命邵伊古為聯邦安全會議秘書，並提名前第一副總理別洛烏索夫為國防部長。邵伊古從2012年擔任國防部長，被視為是普京的長期盟友。克里姆林宮發言人說，普京希望由邵伊古負責軍工事業。有報道認為，今次人事變動為邵伊古提供了一個技術上被視為比國防部長更高級的職位，確保了他的工作連續性和挽回他的面子。至於原聯邦安全會議秘書帕特魯舍夫將調任另一項工作，會在未來幾日公布，而俄軍總參謀長格拉西莫夫會繼續留任。另外包括外長拉夫羅夫等官員就獲普京重新提名擔任原有職位。美國總統拜登日前表示，加沙停火取決於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是否釋放以色列人質。哈馬斯發表聲明回應，對拜登的講法表示譴責。聲明說，拜登的言論令停火談判進程倒退，因為之前哈馬斯同意停火協議草案是經卡塔爾和埃及斡旋，在美國了解和掌握的情況下進行。拜登的言論亦再度證明美國對以色列的偏袒，他的言論亦為以色列發動軍事行動提供了政治掩護和軍事支持，並為以軍在加沙的行動提供更多時間。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北風，漸轉吹東風，晚上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报18,994点，升30点，成交金额51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46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6点，跌3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药明生物14.3，跌3.6；腾讯控股376.8，升5.8。阿里巴巴80.45，阿里巴巴最新80.4，升2.45；建设银行5.63，跌1仙；盈富基金19.14，升2仙；中海油20元，跌5毫；中移动74.25，升2.5；美团119.8，升2；药明康德39.3，升2；工商银行4.54，升1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5.81，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9，人民币7.234，英镑对美元1.252，欧元对美元1.077，欧元对美元0.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38,243点，升14点。港金报22,03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59.66美元，卖出2,360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啦，咁较早前咧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就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碧街噶，就系、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天桥啦，近住碧街对出。咁另外啦，七咸道北同埋码头围道由于有爆水管啦，咁而家七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由新围街至到江西街嗰段需要全线封闭。咁后少少咧，接住七咸道北嗰段啦，近住码头围道、土瓜湾道花园咧，都需要全线封闭噶。咁而家码头围道去尖沙咀嘅交通咧，就系、是、只系车多少少啫。咁另外啦，外围方面咧就系潭公道去翻码头围道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咧，都系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现在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都是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排到学园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空降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六月23号，九龙湾国际典贸中心会师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正义刑警，火并黑恶势力，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对决， 黑势力潜行， 刑侦拍档并肩作战， 逆境而上，共同抗敌， 誓要将黑恶势力一网打尽。黄景春演活两代干贪绽放火花，国剧夜场对决，星期一至五晚9:35，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31。 石狮要走数，零售要走数，酒店都要走数，人人走数，全城走数。 管制即弃塑胶新法例在2024年4月22日世界地球日开始分阶段实施。食肆和零售商不再供应或售卖即弃胶餐具和九种即弃胶产品，酒店亦不再免费提供即弃塑胶洗手用品和胶樽装水给客人。详情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epd.gov.hk。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什么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的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午1点钟，放 松 快活人， 放松快活人。今天呢，在这个星期一，一阵间会估估啊，学古文啊，晏少少会啊，淑女关注组嘅。琴日啱过咗呢个母亲节啦，当然咧同妈妈相处咧就容易好多嘅，因为嗰个咧自己屋企人咧都识咗咁多，即系叫喺一齐 咁 多 年， 相处咁耐啦，知道晒佢爱好啦。小羊羊，我想问咧，但系如果有一日咧，你又认识一个女朋友啦，第一次见妈妈同阿伯母相处，你觉得嗰个困难？嗱，呢个咧在男同伯母啦，又或者有啲女仔同伯母啦，都有啲唔同嘅。 你有冇谂过呢啲啊？因为你咧， 有冇见过啊？有冇见过家长啊？ 冇， 系啊， 冇， 从来都冇啊！即系咁多次拍拖都冇见过。 冇啊，因为 俾你鉴定系咩？ 定系佢唔想见？ 我觉得可，即系我想 见真面 系啦。 定你玩玩下呢个人？我即系玩玩下。 佢有 point， 佢有 point 噶。因为有啲人唔认真嗰啲咧，系唔想见家长，因为见完咧，好似认真程度提升咗。 认真啊，所以先。 咩啊？认真咪就要叫杨妈妈咯。 反而先系认真对待呢段关系，所以先想睇得清楚，了解了解好呢个人， 系 先即系得嘅。 但系未去到嗰个地步就已经分咗手啦。 系啊，即系你咁多年，好想认真， 我想 都未得。 冇带过翻去俾阿妈睇，定系冇见过人哋阿妈？ 有见过人，但可能 有 见过 人哋阿 妈 嘅， 唔系。我有見過人哋屋企，但係佢都有見我阿媽，但係我哋冇，即係點講？譬如你係我阿媽啦，咁見到嘅時候，我冇啊阿媽呢個女朋友冇咁樣嘅，即係見到，可能佢係當朋友咁樣。 但 係 你 冇帶翻屋企啊？ 你帶翻 屋企 啊？冇。 咁帶翻咁點見？ 咁喺邊度見？喺街度見 啊？ 喺 街撞， 喺街撞， 喺街撞到。 我哋特登帶女朋友一個解説轉嚟轉去， 或者睇戲 撞下媽 媽，因為專喺街撞到， 即係咁樣咯。 哦，你帶佢出街， 係啦，即係街上見， 咁都算係見 嘅 啦。 但係見嘅時候有冇公開嗰個關係㗎嘛？ 咁你阿媽有冇問你啊？之後 冇㗎，我咪朋友咯。 即系嗰女仔都唔知嗰个系你妈， 我明啦，我明啦，open relationship。 娱乐大新闻， 女朋友问嗰个边个嚟嘅？诶，唔迟啲讲你听， 因为咧， 嗰个系我第二妈。 如果你令到对方妈妈咧，对你有啲唔好嘅感觉、印象咧， 就弊啦。 又不至于弊嘅，但系麻烦啲咯。系啊， 你会唔会系受欢迎嗰一只嚟噶？ 你唔係甜舌話， 唔係有啲真 係 會覺得係咁樣，冇錯。有啲女仔係甜者而嚟嘅，即係總之佢就完全唔擔心見家長嘅。 雖然我印象中我冇乜邊段關係係好認真咁樣同對方嘅爸爸媽媽相處過嘅，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咧，如果我有機會咧，我係會打呢個叫咩啊外母政策， 即係買好多嘢俾佢。 你會點啊？你會點啊？ 即係嗱， 我成日會諗啊，即係如果譬如佢唔得閒啦，咁我可能 你陪 佢爸爸媽媽唔舒服啊，可能會陪佢 睇 下醫生啊，同佢去街市買下餸啊。因為我覺得嚇，如果我真係中意對方啊，我係會好 appreciate 佢爸爸媽媽， 佢爸爸媽媽， 因為 爸 爸媽媽將佢帶咗嚟呢個世界上面，仲要將佢即係 養大成人。 阿孫媽，阿孫佢將佢搞得咁好啦，咁我覺得 大啊， 我覺得佢爸爸媽媽， 佢 OK 啊，佢 OK， 佢應該係嘅， 正當思維。 所以我亦都會同對方嘅爸爸媽媽。 打 相處得好好嘅， 係 啊。 但如果人哋唔中意你咧，係 啊， 我會用我嘅行動，時間證明一切。我覺得，因為好多人咧，即係咁講，好多人有部分啦，一開始識我嘅時候咧，都係唔中意我嘅，因為覺得我樣咧，覺得好似哇，好 playboy 啊，花花 fit fit 啊，又或者做嘢唔認真啊，可能講嘢有時候比較 humorous， 比較幽默啲啊。但你當我相處過之後咧，你就會覺得我好，你做咩啫，馬老師？咁我都係聽人哋嘅 feedback 講翻出嚟啫嘛。喺 我覺得呢個形容詞有少少相抗嘅餘地啊。 唔係， 喂，我都 唔係 成日覺得 你 唔係好， 你冇出聲，但你嘅表情 即係覺得有太多嘢講啊。即係有啲我都聽過呢啲咁樣嘅。 哦， 咁但係時間證明一切咯。 係 咁樣 咯。 係嘅，即係好多時你自己唔覺。冇一個自己我覺得自己好想講笑話咁，但係而家你覺得咁你講啲嘢咁， 係啦，直情我咁樣諗翻，有個同事嗰陣時候，我啱啱畢業第一年，咪做一啲非牟利組織 NGO 嘅工作嘅，有個社工同事都做好耐噶啦。佢之後同我講翻，佢離職啦嘛。我做咗年半嘅時候，佢話：Brian 一開始識你咧，見到你啊，呢啲咁嘅僆仔啊，做得幾耐啊，鼓勵啊，做一個月都唔夠就走啦咁樣講。咁最後點知我都留咗。年半亦都係呢個 post 上面咧最長嗰一個人嚟嘅。 OK， 係咁樣咯。咁同你講嘢 humorous， 咪就係我就係我就係想解釋 點 算，我就係解釋翻，我就係解釋翻咧。好多人睇我嘅 first impression 同我真實咧係通常都唔一樣嘅。 但係再識落就發覺其實係 其實係更加過分啊，係咪啊？ 多谢阿萧洋洋，喂阿鬼见愁，鬼见愁见家长嘅时候有啲咩，有咩同我哋分享下你自己？ 你系咪嗰啲家长会中意你嗰只嚟噶？ 因 为 你 觉 得 你 踏 实， 踏 实，觉得你系嘅，嬲啊，咁小气噶， 有 咩？ 整到我好 痛。咁我想问对方对你有咩好评？觉得会中意你？ 阿爱情鬼见愁， 我 点样取悦对方家长？ 第一次上人屋企咧，我一定系买一扎嘢嘅， 一扎嘢， 一扎 花生啊。 水果 炸嘢， 唔系超级市场嗰啲赠品。 一扎衫 呢个购物袋啊，购物车啊。 阿姨话：阿马仔啊，你呢个果篮贴住赠品嘅、啊。贴住 唔排除呢个可能性系佢系会有 非卖品嚟 嘅，但唔紧要， 都唔排除。 即系总之唔可以两初招啦， 一定唔得。 要带好多嘢去， 要带好多嘢。最好咧，我咧就真系打麻将，唔使大家坐喺度你眼望我眼， 跟住可以缩下张系嘛？ 系啊，即系大家倾下偈啊。 但如果你识唔识打先？ 我识，系啊，咁咪就下人咯。 通常唔使就，通常啲伯母啊、叔叔啊、uncle 啊都打得好叻嘅。 唔系，但你一定唔可以赢。 系啊，唔可以， 一定唔可以赢 唔到。哇！以我嘅水準， 你啫， 乜嘢？ 系啊，佢千王之王嚟噶。 我每次就唱《情 長咗幾多高手》。 咁夜晚嗱，如果真係喺佢屋企食飯咧，就真係要幫手嘅，呢、這個必須嘅，係啊，男男女女最好扎扎弟弟啦。 係啊，多數叫你唔使啦，係 啊，整 滿隻 手啊， 洗手出去食飯，但係開心嘅。 係啊，但係呢個動作點都要， 一定要， 哎、我幫你手啊，洗碗啊，諸如此類執菜嗰啲， 冇錯， 係啊， 我呢啲好叻嘅， 係啊， 裝飯啊，派筷子啊，嗰啲輕騎嘅嘢，跟住就可以坐埋一邊。 真 係 啊，你 一定 要 㗎， 一定 要， 一定要， 係啊， 咁你融入家中嘛。 唔好咁 洗碗嘅嘢， 我試過一次啊，真係要我洗碗。 冇問題啊， 佢叫定你隻要求啊， 一次半次啫 嘛， 一次半次，即係我幫手 啫 嘛，係啊，成家人嗰堆碗啊， 洗 咯，個女仔同我一齊， 一齊洗。 我覺得有一樣嘢其實必須要做嘅咧，就係嗱，你要睇下究竟邊個喺度炒餸。如果係媽咪炒餸嘅話咧，最好個時間就去好好地企喺佢側邊， 陪佢傾偈， 企喺佢側邊同佢傾偈， 攞住個碟啊， 只係咁樣啫。 即係通常一攞啲豉油過嚟， 好開心嘅，好開心嘅，就哇你真係好味啊，哇啲嘢好靚啊，係點樣整㗎？哇，伯母你真係好叻啊，氹佢開心，你喺側邊度陪住佢。 冇錯，但男士咧，你千祈唔好喺度偷食喎，好罩忌。 男士偷食啊，罩忌啦。 咩情況都 好忌， 邊方面都係 偷食， 邊方面嘅偷食都係唔得嘅。 唔係喺廚房啫，我淨係仲有邊方面咧？ 仲有嗱，呢啲叫應該做啊。有一樣嘢咧，就有個文章佢話唔應該做嘅，睇下你覺得啱唔啱啦。唔應該做咧，就唔好喺人哋爸爸面前咧放閃，即係又拖手啊，又好親暱咁啊，等等等等。佢咧呢個係冇禮貌。 你會唔會啊？你會唔會 啊？都唔會㗎，係 嘛？ 即係 都唔會。拖手咧，拖手咧，我覺得拖手 OK 啊。 拖手就 OK 嘅， 即係太親暱就唔好啦。 係啦，即係喺佢面前打。 打咩打牌？ 上者捻捻太捻， 真系我都有见过， 唔系啩？ 即系比较外国少少嗰啲，你硬系觉得好似唔知点，又或者两个好近咁样咧，你望我，我望你，我做乜嘢？ 系咪你嚟噶？你嚟 噶？唔系我嚟噶。 顶咗个嘴角嗰条骨啊，好核突。 过人生大海，看透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一个人过活就是最高境界。弘一法师曾经讲过，如果你能够熬到一个人饮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没有邀约，没有聚会，没有无谓的社交，能够早睡早起，善待自己，无欲无求，云淡风轻，这个就是人生最高的境界。你不在乎人家的评价，只要随心而活，知足常乐，顺其自然，你已经达到人生最高境界。活到一定阶段，你就会明白，人一生简简单单就最好，不在人家的世界里面兵荒马乱，不在自己的世界里面自怜自爱。如果人没有经历过风雨，就会感受不到这种看似简单但是不是一般人讲到做到的境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心有钱，有急有缓，有波涛汹涌。弘一法师讲的这个煎熬的熬字，道出了要活到这个境界，熬得住人，出众熬不住的人，出局。好多时候人与人之间拼到最后，不是斗智商，而是心力上的较量。正如易经所讲，当步入一个新的环境，自己不明方向，能力不够的时候，需要潜龙勿用，趋势待发，静待飞龙在天的时机。滴水只能够两个穿石，靠的就是日复一日在同一个地方不停地发力。一个人只有耐得住寂寞，才可以掌握自己的人生。有一段好有力量的说话，他说鸡蛋从外打破就是食物，从内打破就是新生命。如果人等待人地从外打破你，那么你注定就会成为人地的食物。如果你自己从内打破，你会发现自己的成长相当于一种重生。要有强大的内心，不在人地的事情上面浪费自己的情绪。熬得住并出众的人，必然经历过很多世间的苦与乐、爱与恨、得与失、聚与离。一个人过活就是最高最高的境界。 昂然的着前路去，追赶理想旅途上，前行步步怀自信，风吹雨打不退让。无论我去到哪方，心里梦想不变样，是新生是醒觉，梦想永远在世上。前路哪怕远，只要自强，我继续独自寻路向，常为以往梦想发狂，内心摸索路途上，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到困倦我自弹自唱，掌声我向梦想旅寻，尽管一切是狂想。途人路上回望我，只因我的怪模样，途人谁能明白我，今天眼睛多雪亮。人是各有各理想，奔向目标不退让，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怀自信，我永不怕夜航，都困 笑着，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赞赏，用歌声，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 家传菜， 家传爱。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 Ben 袁富华。家传菜，家传爱，一些家常菜可能会影响你一生，或者改变你的命运。如果你想知道我的家传菜是乜嘢，大家可以留意5月15号的风骚快活人。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传承好家风。 喂，意思意思，我有冇事啊？ 好小事啫，嗱嗱嗱，呢碗药饮咗佢啦。 哇，咩嚟噶？ 好嘢嚟噶，里面有凉鸡、章鱼一条、马小强一只、美丽锐三钱、软种羊毛一汁，五碗水煲三个钟，每个星期饮五日，有病医病，冇病啊补身。饮啦饮啦饮啦。嗯，啊，咁饮完之后咯，而家觉得点啊？ 正啊，风骚又快活，精神爽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听完宣传声，大家你知道啊，袁富华哥哥会帮我哋讲一个家传菜、家传爱、家庭啊，留意留意。 多谢晒哥哥。 正啊！人家 做， 最衰又唔喺度咯。 我叫你 咁忙， 系啊， 要做嘢啊嘛。如果我都想拜下袁老师 你啊，佢有提起你，佢有问你点解唔喺度， 佢记得我 系啊， 袁老师 有度过你， 有度 过 你做一 个 舞 台 剧， 系啦，冇错，佢记得你嘅，佢有问杨洋咧咁样，系啊， 我系做得好差个杨洋， 唔紧要，嗱，一系名留青史，一系嗰啲叫咩啊， 遗臭万 年 都 得。 O K， 期多萬年應該 係，所以我哋會好多好朋友嘅話，亦都會出現喺我哋嘅節目度嘅，多謝大家支持。 好，估一個開心嘅電台節目，五個字， 用一個字形容李麗蕊， 風。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强食嘢好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蕊、 马小强、阮仲仁，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去到第二个钟头，马上迎接呢个环节。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同我早晨， 我哋今日好齐心噶，大家一齐叫你早晨啊！ 我知啊，今日好 乖啊！ 哇，马老师今日听学啲好似好难咁噃， 唔 好咁 讲，系啊，好有好特别，系啊，好有水分。 原先你谂住嘅就系叫嗰个代课老师教噶嘛， 代课 老师话好深啊， 代课老师话唔识啊， 系 教翻啊， 佢借咗我嘛， 借咗你啦， 冇错啊。 嗰篇文章咧，其实就系曾经系 DSE 嘅 试题， 系啦，试题嚟嘅。咁呢个文章咧就叫《道环小传》，道系道府个。道环系即系环境个环，咁呢篇文章咧，其实一个 道环系一个人嚟嘅， 道环系一个人嚟嘅， 道环少啊，你话 道 环少嘛？即系道环少转定道环小转？ 道环小转，道环小转。 总之就系道环嘅小转， 系啦，唔使啲地方花时间。 定系道环小转系一个人嚟嘅？ 好笑咩？ 因为有一个叫 真系几好笑啊！ 因为有一个叫律源小卷啫嘛，以前 系啊， 系咪日本人咯？ 好靓女啊，律源小卷， 你姓咩咧？ 我道环小卷就唔好笑，你道环小卷就哈哈哈好笑。 系啊， 呢啲咪品味嘅问题咯，马老师 咪就系咯，就 有品味， 我冇品味嗰个啊。 好， 继续继续， 道环小卷。 好嗱，呢个呢篇文章咧，其实系讲咩咧？ 嗯。 讲友情 系 讲友情嘅可贵嘅，因为咧嗱，简单讲咧就有一个呢篇文章，我首先讲翻系明朝阿道环系 唐朝嘅人，咁明朝有一个叫阿宋濂，佢写翻呢一个故事出嚟嘅，主要就系讲友情嘅可贵。 系 啊，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有一个人姓常常嘅，咁佢死咗，咁啊妈妈孤苦伶仃六啊岁，咁啊周围去投，真仲有个仔啊吓，后边出现啊，咁周围去投靠啲人去照顾佢啦，但 系冇人 睬佢，咁啊。好彩有个阿杜环去接济佢。 但杜环同阿常生有咩关系啊？朋友， 朋友 系啦，系啦，咁啊接济佢。然后咧后段咧就讲阿杜环有一日咧见到阿常老太个仔，就话俾佢听：，喂，你妈咪依家好惨，妈妈默默无。佢话啊，我冇办法啦，我唔理佢啦，咁样样。 就是、不孝 子， 好不孝啊！ 仔嘅， 俾女人 搞错啊！咁嬲啊，其实 跟住点啊？阿杜环点啊？ 都还咪由佢咯，然后继续照顾佢妈妈。 可以点啫？ 但系佢一路到佢死， 都 都 照顾佢妈妈， 仲买咗块地去安葬佢。 哇！ 系啊，呢、這个因为我前后半节咧就冇俾你哋啦，即系 前半节。 所以咪系咯。 乜嘢啊？ 我就系觉得嘅就系话，我睇过咧，我又发觉我就啲冇头冇尾咁样嘅， 因为 长得滞系咪？ 系啊，咁样我想简短啲。喂、杜环嘅呢个人咧都几巴闭嘅。 有几巴闭？ 你觉得佢系几巴闭？ 佢系官。 系嗱， 应该系佢做官嘅。 佢唐朝嘅时候咧，佢跟住啲军队去打仗。 哦。 因为嗰阵时咧，唐朝咧就向西扩张。 系。 呢、這个时候咧，响西边咧，阿拉伯咧就又向东扩张。系。咁啊，唐朝咧带咗啲兵去啦，咁佢又系其中一个。点、知打败仗？ 其实杜环系男定女嚟噶？ 男啦、啊，梗系， 因为记得阿环好似好咩嘛？ 你净系挂住丫环 系嘛？因为 小环、 袁海同埋丫环。 OK， 澄清咗啦。呢、 這个呢、這个即系解咗你嘅心结未啊？ 解咗啦，一直缠绕咗我几年啊，呢个问题，终于搞掂咗啦。 系。 咁佢打仗打输咗啊？ 系。 就留咗喺 阿拉伯， 系啊，阿拉伯，你估佢 咁咪我啲组成嗰队乐队作咗阿拉伯嘅舞女咯 ，Arabian Dancing Girl， 系啊， 正啊， 你都话系男仔嚟噶， 咩啊？ 佢都可以夹 band， 佢系夹 band 啊， 嗰只歌系 band Dion 唱噶， 系啊，定系写咗一个叫一零一。 接近啦， 叶问嘅故事 接近啦， 系咪？ 两位啦，阿杜环响 阿拉伯， 阿拉伯做啲咩嘢？ 喺杜环，阿杜环喺阿拉伯咧，就将中方嘅文化咧带到去阿拉伯，分别系饮食啦，音乐啦， 香料啦，茶啦，咁样系嘛？ 语言啦，主要就将所有佢 即 系 佢 身 喺嗰度 开 一个 playground 就带过去 教书。 佢其实咧响嗰十年咧，因为咧佢哋。阿拉伯贏咗嘛，就立咗好多唐朝嗰啲人去啊嘛，嗰啲有咩人咧？嗰啲打仗嗰啲人嚟嘛，就攞咗啲指南針，係啊，即係技術人才啊。咁而阿杜環咧就寫咗啲遊記， 即係立人才， 立搶人才， 喺嗰時候已經開始咗立搶人才， 搶人才，仲要阿拉伯人搶人才， 梗係要啦，我哋咁醒係咪先？ 咁啊， 指南針喎。 杜环咧就写咗啲游记，即系记载住佢系差唔多系第一个去到咁远嘅。 哇，咁好犀利，其实好好睇噶。 当时 马可波罗呢个游记， 自唔自由噶？即系佢系俾人即系当系咩啊？ 佢 俘虏啊， 系 俘虏 啊，俘虏啊。咁因为佢哋都有即系有才能啊嘛，你冇理由困住佢，咪嘥咗咯。就等佢哋即系将啲技术啊 发挥出嚟， 冇错啦。 哦，好劲啊！ 因为大家都系啊，环仔啊， 阿杜生 ，OK， 嚟嚟嚟嚟， 人哋杜师先生， 环仔小姐， 我哋有个杜环啊。好嚟咯，嗱，讲翻嗰边课文先啦。你上次睇你， 因为咧阿老师啊，其实咧嗰啲古文咧就咁睇，其实咧系中文字，但你都唔知佢讲咩嘅。 系 佢话咧，武服破衣，与行至还家，还方对客座，见武大惊，颇若常见其面者，即系你明唔明？即系啲古文咧， 明啊明啊。 以前就算 好容易啫， 系啊，呢、這个好容易啫。 我即系举个例啫， 身湿晒嘛，去到嘅时候咁，跟住见到 佢老婆做乜嘢啫？ 除咗件衫， 冇错。 我吓一跳，我做咩事？阿嫂，阿嫂好地地做咩除衫？跟住将佢咧就 着喺嗰个 系啊， 呢 个孖掌， 系啊， 同埋咧，因为佢之前咧呢个啊老太咧，去揾咗佢好多嘅朋友， 冇、人理 佢 啊， 系啦，孤苦伶仃，系都系杜环睬佢啫， 系啊，杜环就睬佢啦。你有冇睇呢个文章？ 我冇啊，佢唔知啊，因为系啊，唔关佢事啊。 我哋上堂噶嘛， 系啊， 冇嘢， 你冇派笔记 俾我， 系啊 ，OK 啊，继续 啊。 唔系呢段嘢好容易， 好，你继续啊，睇睇有咩啊， 继续啊， 系。 好咁啊！头先咧，佢就话冇非常扶人苦，何谓而至于此？即系点解会咁样咧？ 点解会嚟到 咁样嘅？冇一告已故，还亦泣，即系还听佢古仔咧，陪佢喊， 系 啦，啱唔啱啊？ 啱唔啱？ 系啦，好伤心啊嘛！ 系啊，因为喊冇人理啊，即系因为佢揾嗰啲 又嗰把年纪啦，系咪个身都湿晒，咪咯，咪咯，阿嫂又咁好， 系啊， 阿嫂呢下真系好识做， 系， 唔系我真系觉得系啊，啱唔啱啊？ 呢个真系啱啊！一个人，你有冇试过落雨揼湿晒？ 梗系有啦。 你觉得点啊？你最 由里边冻出嚟噶， 系啊，最想 特别惨咯。 最想换衫， 冇错， 系啊，即系 得到温暖。 最想有冇热汤？ 系咯，呢个真系 等于呢啲嘢。 热姜茶， 系啊，真系噶。 如果冇风都好啊，如果有风吹埋你冻衫啊，哇，加倍冻 熬骨啊！ 所以阿嫂真系好啊，呢下 马上就除衫俾佢着啦。 冇错， 咁佢自己咪冻咯，阿嫂咪冻咯。 阿嫂 系 自己 意 啫， 系阿嫂点解唔攞？阿嫂点解唔攞件干净嘅，唔系自己着开嘅衫？ 第一时间噶， 系啊，就讲到佢就系佢几系几好人， 关 爱嘅 关爱 啲老人家。 果然真 系呢样嘢，我又觉得即系写文章就真系几好啊。 啱， 系啊。 如果佢入去里面嗰度，再攞件衫出嚟俾佢，你又争啲啊？ 同埋仲要打开个衣柜， 佢拣一件冇咁靓嘅、冇咁新嘅俾佢咁样咯。嗱，呢个都系故事嘅叙述嚟啊。你就可以即 系 呢个系人物嘅一个描述。 你阿小羊羊，你觉得咧？即系如果马上除衫，同阿嫂入去房， 咁梗系唔同啦。嗰种 urgency 啊，嗰种逼切梗系唔同啦。譬如我而家话，哇，我而家好肚饿，如果马老师即刻吓喺个裤袋度揞个面包出嚟，同落去楼下 canteen 买翻上嚟， 点解两袋唔同面包？ 你会唔会食？ 系咯，会唔会咧？你真系 嗱，如果肚饿咧，我会考虑嘅。 Okay. 其实我今朝真系有留了一份三文治， 系喺边啊？喺边啊？喺裤袋。 我叫佢唔好留。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你唔会想食咯。 唔系，我会食。 O K， 我知，系啊，我哋三份啊，我哋分咗。 使唔使留俾？ 肯定系你食埋咗我份。 唔系，我冇，我就食我自己嗰份啫。系啦，讲完咗啦，我哋继续翻嚟。 老师，你走，老师， 你继续啊，你继续啊。 吓，我继续啊，又 系啊。 今日你系老师，我唔系老师，系。咁跟住咧，其实咧，佢就。妻马氏解衣更冇湿衣，咁啊凤眉 啱啦， 凤眉食母。 阿凤眉食母系乜嘢啊？ 凤眉 即系粥， 请佢俾佢食。 冇错， 请佢俾佢食。 阿妈食粥， 一碗嫩粥。其实咧，呢个时候咧食粥咧，其实好过食饭。 梗系啦， 点解咧？ 啃啊嘛， 除咗咧， 同埋暖 啲嘛， 系啦， 热啲啲 系啊，即系有嗰种 温 感觉咧，同埋你捧住嗰啲粥咧， 系啊，暖一暖手啊嘛，暖 入心脾啊。 如果你得碗饭冇餸，好似好肉酸。 系 咁 又 系， 唔舒服嘅时候食粥好嘅。嗱，老师佢话抱襟枕冇。 系 啊，阿小杨，抱襟 系乜嘢 咩啊？ 襟 系咩啊？ 膝头哥， 襟点会膝头哥啊？ 襟系胸口， 哦胸口， 衣襟系嘛？ 佢呢度咧解皮啊， 系啊， 一张 皮佢 抱襟冚帽， 冚帽啊，冚帽， 即系帮下。帮阿陈老太冚被瞓觉啦， 系啦， 食完粥就瞓觉啦， 休息下，冇刷牙啊，留意 咩啊？ 冇刷牙， 嗰时候冇呢啲嘢噶， 可能刷咗，唔写得咁仔细啫。唔通又话我刷完牙，我只左脚上床，右脚上床，合埋 仲 太多啦。嗰啲叫咩啊？写作有咩啊？长略得宜，应该该写嘅写，唔该写就唔使写。 讲到 好嘢，好嘢，好嘢。 有啲人都系嘅，该讲就讲，唔该讲，唔该问就唔好讲啦。 讲得好， 知唔知啊？ 老师点答？ 咁你继续啊！咁你继续啊！ 唔系啊！呢个时候我为咗解困，我就会叫佢 作句。讲到你，呢个时你行落去，你就 冇味， 唔识答。 系啊，你唔识答，都我又将个波俾翻佢啦。 作句， 系啊，作句啊！ 你俾咩人哋作先得噶？ 我知啊， 好。 普咩啊？普襟普襟寝母， 寝 母多啲关心屋企长老。 嗯，好， 系咪啊？琴日母亲节啊嘛， 系啊，冇错。好，继续，继续， 化唔化解到你嘅尴尬啊？ 化解到， 化解到，你永远都化解到嘅，冇错，你求其得噶啦， 冇错，因为我都系求其话俾你听。 喂，嗱，我系一个专业嘅 DJ 嚟噶，我系唔会求其。 O K， 但系你嘅求其已经系好好啦。 系啊，即系如果认真不得了啦。 即系今日做咩事啊？ 唔知啊。 哎呀，我哋嘅压力好劲。 嚟继续， 我继续啊，张张。 哎呀，我读啊。O K， 好啦，普襟枕木之后咧，就阿武问其平生所亲口故人及幼子白章。 嗯，好似系咩 事啊？ 系乜嘢啊？ 即系问及咧，阿伯章点啊？你个仔点解啊？点解冇人理你噶？咁样 伯章就头先我讲， 系伯章 一个系啊， 系啦， 伯章啊， 伯章唔系计章，系伯章。 喂，如果你系阿伯章，你会点啊？计章， 如果你梁伯章，你会点？ 如果我系梁伯章，阿妈就唔会咁啦。 你肯定，你肯定， 我点会咁衰啊？ 唔系大佬。 好嘢好嘢啊，八张 系啊， 唔系啊，计张好过八张。好，继续。 好啦，另外姑即系大姑嘅姑啊，姑谓之曰：天方与与子，为母纺之。咁咯，系啊， 系。 点解会你嚟啊？落紧雨，点解你会嚟啊？ 冇错。 点解今日我教唔系你教？因为你 教 啊嘛。 教相长啊嘛，同埋因为咧佢话俾佢听，因为冇人理佢，同埋咧佢周围揾阿 Sir 阿张啊， 嗰啲朋友系啦，照顾一个揾唔到，有啲系走咗，有啲系离开咗咁样样。继续啊。 系啦，跟住咧就安慰佢啦。头先啊。天方雨啦，雨子即系而家落紧雨，落完雨咧就睇下再帮你揾下佢哋啦，咁样吓。咁且还父与允公交好如兄弟，今母贫困，不归他人而归还家，即系我哋而家大家好朋友，你唔可以揾第二个啦，你哋喺 度啦， 就喺度啦， 系啦， 好好啊， 咁样。 今日依家我签卡，唔系我依个我攞 啦，你攞， 依个我攞 梁 丹， 嗱，其实 我食饭 吓。各位，唔好意思，我提一提大家先。喺呢个时候，你听紧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花会人，因为头先一路听嘅时候，佢去咗边度？ 但系好有养分， 我完全感受到嗰个人性光辉 啊！ 同埋当我好落魄嘅时候，屋企人唔理我，朋友唔理我，但系就 阿杜环 ，To When。 系啊，喂，其实以前咧，中国古代咧好多呢啲好朋友嘅故事， 系 即系你有冇听过羊左之交生死之谊啊？ 冇 啊，羊即系小羊羊个羊。 哦 ，OK， 左系左边个左， 系 啊，呢个故事好经典嘅。 羊左系个人嚟噶， 系 羊左之， 羊左定系两个人？ 两个人嚟嘅， 羊羊同埋阿左 嗰个咧，羊嗰个咧就叫羊角哀，即系同你个田角羊。 田角羊 左咧， 同埋阿左咧。 左就系呢一个左白兔， 左白兔， 左白兔啊， 左白兔， 兔系两个人桃花，系啦，佢哋好好嘅朋友。点 样好 快 咧？佢哋又 嗱，听住咯，咁咧佢哋知道咧，哇，楚王贤德，即系又春秋战国嘅时候啦，咁一齐去楚国，点知咧，系咪 好大风？ 大风雪， 大风雪， 大风雪。 呢个时候咧，哇，即系冻到咧就嚟冻死咁滞。你估佢两个点样样？ 冷眼 相 望。 揽住， 互相取暖。 唔系，阿兔仔啊，将你所有嘅衫 俾晒佢， 俾晒阿杨杨 俾晒阿杨， 咁佢死梗噶喎。 系啊 ，friend 咯，所以咪就 系 叫做。 系啊，咁啊，即系佢觉得咧，两个人咁样咧，就肯揽 住 一齐 死 啦。 既然系咁嘅，不如我牺牲我自己，令到我好朋友能够 而家就成就阿杨杨啦。 哇， 系啊， 好惨。 系啊，成全朋友，患难见真情。 嗯， 就系咁啦，杨杨，你其实知唔知呢个故事啊？ 唔知，但我觉得可以有一个两全其美嘅方法嘅，就系将啲衫揽， 大家一齐， 大家一齐着，一齐揽住，咁咪互相取暖，咪可以渡过寒冬咯。朋友就要咁样， 系啊， 渡过患难啫嘛。 佢啲粮食都唔够， 哦，得得，即系两个只能活一个嘅时候，你会牺牲自己啊，定系你会牺牲对方咧？系咪咁嘅意思啊？ 系啊，即系如果你两个咧，系冇可能，即系你当佢哋都 即系就算衣服解决到，食物都解决唔到， 都唔得噶啦。就两呢个系一个好经典嘅故事，系 杨 左 之交， 系啦，即系你啲老友啊，杨咩啊？ 杨马咯，我哋系杨马之交。 马老师，咁你会唔会除衫俾佢着？ 係咯，如果係呢個我唔夠早餐食， 你 會係 點啊？如果 係 咁， 你會點啊？ 如果係 我會成就人哋， 我都係。如果我真係好弱嘅時候，我最弱嘅時候，我梗係比較強壯啲個。 咁係啦， 係啊，一定係咁噶啦，係啊。 我有冇咁偉大？即係當我要犧牲自己嘅時候，我就要諗下我身邊嘅人會因為我離開而傷心咯。一齊互頂，我哋用意志。用意志克服身體嘅需要， 唔係嗰時我覺得唔會， 唔會咯。 你嗰時已經凍到咧，你差唔多已經係即係暈。 生命寶貴啊，唔可以咁容易。 但係如果你唔係咁做咧，真係可能兩個都死，咁啊，即係咩都冇曬啊！好，非常好，翻嚟咧十一點半，我哋聽新聞報告，然後我哋今日講故事、講電影、講劇集，翻嚟再繼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日前在社交平台发文，质疑社会工作者注册局目前的行径和决定严重偏离社会工作者注册条例的精神。他又列出五項事件，認為突顯有必要完善註冊局的管治，更好維護國家安全。社工註冊局主席伍瑞明在一個電台節目回應說，相信孫玉涵有誤會，已經發信邀請對方會面討論，希望盡快有回覆。伍瑞明說，相關法例在2022年作出修訂，將違反國家安全的罪行納入社工註冊局附件二的罪行，當一名社工涉及違法罪行，要獲得全體註冊局成員的同意才可以註冊，國安罪行以外的罪行都以同一原則處理。修例後已經邀請勞福局和註冊局交換意見，並希望審慎尋求法律意見，強調並非拖延。廣東省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朱偉表示，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是一項關鍵性、牽引性重點任務，在要素跨境流動、營商環境、民生融合、重大平台建設等領域都取得新成效。朱偉在廣州出席記者會時提到，要素跨境流動往來更加便利，試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注政策，受理人才簽注超過19,000人，有效促進各類人才在大灣區便利通行。他說營商環境水平不斷提升，包括粵港跨境通辦服務專區和灣事通平台上線，以及開展港澳律師內地執業試點工作。朱偉認為，民生融合深入推進，例如持續推進港澳藥械通，已經批准19間指定醫療機構和56個大灣區內地臨床急需的港澳藥品醫療器械，更好滿足民眾需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國傳媒訪問時說，以色列至今未有保護加沙南部城市拉法140萬居民的可靠計劃，又指如果以軍在拉法的行動未能消滅所有哈馬斯武裝分子，可能引發動亂。布林肯又說，美國政府正繼續敦促以色列領導人提供關於加沙在戰事結束後的計劃。他又指出，哈馬斯武裝分子已經重返一些之前被以色列解放的加沙北部地區。對於美國國務院日前發表報告，指以色列在使用美國武器時可能違反了國際法，布林肯說，由於戰事進行中出現的混亂和危險狀況，難以確定在具體行動中到底發生了什麼情況或者使用了什麼武器，又強調目前證據太少，不能夠因此終止所有軍事支持。天氣方面，預測本港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北風，漸轉吹東風，晚上風勢清勁。展望未來幾日短暫時間有陽光，風勢較大。 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0点，升96点，成交金额74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51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95点，跌3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6.8，升5.8；药明生物14.14，跌咗5.2。阿里巴巴81.2，升3.25；建设银行5.62，跌咗2仙；盈富基金19.2，升8仙；中海油19.98，跌5.2；美团120.4，升8；中移动74.2，升2毫；快手55.8，跌9.5；中国平安41.1，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16，日元155.79，瑞士法郎0.907，加元1.368，人民幣7.236，英磅對美元1.253，歐元對美元1.077，澳元對美元0.66，新西蘭元對美元0.601。日經平均指數報38,197點，跌31點。港金報21,970元，跌10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3,574.42美元，賣出23,578.87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大致畅顺噶。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就系西咸道北同埋去码头围道有水管爆裂。咁西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介乎新围街至到江西街嘅全线咧系封闭紧噶。咁与此同时，仲有码头围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土瓜湾道花园嘅全线咧同样封闭。依家龙尾咧就去到天光道，受影响嘅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咁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要留意翻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仲有天水围天池路去流浮山。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香港乐坛海纳百川，推广香港特色流行文化。 不一样的十大中文金曲， 不一样的精彩表演嘉宾。DJ Soda， 香港金曲舞台 热爆全场。 大家好，我是 DJ Soda。 6月23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会席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0日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绝望的萧露为了帮女儿和和找适合移植的骨髓，大胆向前妻一乐提议一起再生一胎。这个想法令到两人现任的配偶都难以接受，但在生死关头，众人又会如何抉择？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0日。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是梁继章，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马小强啦。 我是马小强，最开心的事情梗系见到只小羊羊。 我是小羊羊阮仲阳，最开心梗系见到黎瑞前辈啦。 而我最开心、最开心、最开心嘅就系听住风骚快活人见齐我哋咁多个啦。 香港电台。好，风骚快活人星期一啊，十一点就八翻嚟，我哋讲戏讲剧集嘅时间嘅。今个礼拜咧，我睇咗一套咧印度嘅电影，叫做《迷途新娘》。咁有时睇印度电影咧好特别，第一咧就好长啦，第二咧就好有嗰种嘅跳舞啊、歌剧啊嗰啲气氛。但呢一套咧就冇嘅，佢最中一个剧情嘅电影，两个小时嘅，讲及咧一个喺穷乡僻壤嘅村落里边咧，两个新娘嘅不同命运。咁啊，第一个新娘咧就嫁咗啦，咁啊同呢一个老公咧就要翻老公嘅乡下。好特别，佢哋嗰啲新娘咧，全部咧要着晒中国式嗰啲裙褂咧。嗱，你印象中咧系咪都系成件啦，红卜卜咁啦，长大长奶奶咁啦？之外咧，仲有一个褂咧，即系挂住喺面上边。遮住咗嘅，好啦，咁但系咧，中国嘅婚礼咧完咗之后咧，就你换翻其他衫啦，完即系冇咗呢件事啦嘛。但系佢哋就唔系嘅，佢要着住呢一套裙褂，包括要冚住块面咧，由佢嘅乡下翻去老公嘅乡下，成程咧，即系譬如佢要坐巴士啦。去火車站，然後擒上個火車啦，然後繼續都係要冚住塊面嘅，即係成個過程咧，佢係睇唔到嘢。 兩個住得近咪 OK 咯， 近就 OK 啦。但今次呢個故事又講到呢個新娘咧，要跟老公翻佢條村，佢都唔知喺邊嘅。總之老公跟住佢帶佢行，佢就行啦。咁喺火車上面咧，你可以幻想到幾惡劣啦，坐滿人啊， 好 逼啊， 車頂都好多人啊， 跟住仲要咧。有好多唔同嘅新娘都系翻乡下， 哇！同一时间啊， 同一时间、好啦，咁你知道逼嚟逼去，有人落咗车，又有人褪过个位，于是咧呢一个故事中嘅老公咧，到落车嘅时候就嗌：喂，落车啊！咁样就有一个新娘起咗身，跟咗佢落车，一路带带带带， 唔系嗰个女仔， 一路带带带到翻去屋企，个个哎呀好嘢翻嚟啦，终于带咗新啦，嫂翻嚟啦，一除开嗰个褂咧，唔系佢老婆嚟嘅， 因为几有吸引力个、开头， 第一个新娘咯，好啦，到佢自己个真正嘅老婆点咧？点解仲未落车嘅？仲未落车嘅，跟住咧好惊啦，冇晒人咯，即系佢见到 成个火车都冇人， 冇意思，即系冇咗佢老公啊，即系冇咗佢识嗰个人，最惊嗰样，即系一个狗仔或细路仔，跟住个妈妈，妈妈唔喺度，等于咩都唔喺度，因为佢咩都唔识， 冇错， 佢从来冇离开佢家乡嘅，佢砰砰声，啱啱一个站，佢就落咗车啦，跟住好惊。 乒乒声系乜嘢啊？ 即系佢啲裙褂啊，俾你问，佢仲着住嗰啲裙褂啊嘛。好啦，落咗喺呢个站，佢完全唔识任何人，唔知呢个咩地方。 有冇手机啊？嗰啲啊？ 冇 哦， 乜嘢都冇。最惨咧就系佢老公之前同佢讲：，喂，你啲珠宝啊，嗰啲咩分嗰啲嫁妆啊，你俾晒我先，我惊你俾人扒啊！即系火车度。于是佢连钱又冇啦，任何嘅贵重嘢都，总之冇嘢啦。就咁着件新娘衫就企咗个站里边。咁啊，呢、一个新 佢都唔知喺边度啊！ 佢唔知喺边度啊！好啦，咁后来咧有一个喺嗰个火车站揾食嘅一个好似矮矮地又知似侏儒症嗰啲男仔咧，就话：，我带你去揾嗰啲稽查啦，即系个 officer 啦，叫佢帮你啦。咁、个 officer 就问佢：你老公咩村啊？唔知 道 叫咩名啊？好似话有啲花嘅，即系同花，譬如叫百合咁啊，即系。于是个稽查数咗十几个，即系呢集。我唔知道啊，咁样。诶、走啦！你又唔知道老公叫咩名？ 佢阵间又以为佢坏人，别有用心、 啊。系咁、于是佢就留落喺呢个站，唔可以走去第二度啦。咁后来好彩有个茶水站嘅姐咧，就收容咗佢，俾地方佢住啦，叫佢帮手整嘢啦，咁样。但系住咗几日之后，佢话：我谂我老公就算嚟都唔会要我噶啦。 点解 呢个咧就带出咗另外一种嘅旧嘅思想啦，就系话呢几日我一个人喺个站度，佢会怀疑我唔知做过乜，干唔干净，系有冇做过啲乜嘢，可能佢都唔会要我噶啦。啊，咁啊，总之两个新娘嘅迷途，第一个头先个老公带咗翻屋企嗰个咧，原来唔想嫁嘅。所以嗰晚咧，佢第一时间烧咗佢原来自己一个手机，烧咗手机个 SIM 卡，因为佢惊佢老公揾到佢、一个唔想翻，一个好想翻，到最后点样咧？咁、个故事系非常之得意嘅，同埋系都有啲地方你会估唔到嘅转，即系个转角位咧系几好笑嘅。咁啊叫做《迷途新娘》吓，喺呢个电影平台咁啊值得推介嘅，两个小时。OK， 好。 到边个？ 好，我要介绍嘅呢一套电影咧，就好似阿杨洋都有睇系嘛？嗯，系 The Zone of Interest， 系啦。咁啊，中文咧就有几个译名嘅。咁啊，香港嘅港译咧就叫做《特权乐园》啦吓。咁啊，至于喺唔同嘅地方嘅话，佢又可以叫做咧就系呢个利益区域或者系梦想集中营。咁啊，其实就系讲紧集中营二次大战嘅时候嘅一啲故事。但系我觉得佢好得意，佢讲故事嘅方法嘅话，你真系冇谂过，好特别 嘅，一般嘅二次大战嘅电影， 你完全系冇见过集中营里面嘅嗰啲即系受刑人佢哋有啲咩嘢，佢只系听到声啫， 即系闻到味，一声都冇， 个镜头都冇，全程嘅就系过紧一啲奢华同埋开心嘅一啲生活，但系好讽刺。呢套电影嘅话系来自美国、英国、波兰嘅一个合拍片，而改编自嘅就系同名嘅小说啊，而且咧佢就真系喺呢一个波兰嘅奥斯威辛集中营嗰度系实地拍摄嘅。如果大家有留意嘅话，喺奥斯卡金像奖里面系得到最佳国际影片嘅。好啦，咁啊事件咧就系发生喺1943年，就系、是、呢个奥斯威辛集中营里面咧，里面咧就有一位嘅就系来自德国嘅一个指挥官，佢个名咧叫杜鲁夫，同佢嘅太太同五个仔女，好得意，住喺集中营一墙之隔嘅大宅。大宅夸张到有自己的花园啦，有自己的温室，种花种菜啦， 养狗啦，德国人 冇啊，有养狗，冇错，有养狗啦，有自己的泳池啦，而每一日嘅话咧，就喺一墙之隔嘅就会传嚟有好多嘅枪声啦，处决一啲人嘅啲叫喊声、尖叫声啦、火车声，因为一咔咔一即系 运啲人过嚟， 明白啦，系咪就系、是、集中营做乜嘢啦？熔炉轰轰声啦，仲有嘅就系嗰啲焚烧嘅烟经过佢哋嘅大宅嗰度，24小时系冇停嘅。呢啲咁嘅黑煙， 哇，好悲哀啊！ 但系系咪好勁？佢永遠嘅就係你睇到嘅，就係喺佢個大宅嗰度嗰啲悠哉悠哉奢華嘅生活。但系就系只系一墙之隔， 咖啡啦，但系 乜嘢都有，食最好嘅嘢，食最好嘅嘢，间唔中嘅只不过就闻到一啲味嘅话，闩窗。但系呢啲咁嘅话系佢嘅生活日常，系咪好荒谬呢件事？ 系好荒诞。 但系用咁样嘅方法嚟去讲紧呢一样嘢，你觉得佢系咪好劲？ 好 劲，系咪？ 喂，反托翻嗰边嘅， 冇错，冇错。人间嘅即系呢啲咁样嘅即系惨剧嘅话，你佢哋可以不闻不问啊， 日日如是， 当冇事发生， 当冇事发生啊！佢总之不过就系我自己嘅利益，我喺我自己嘅屋企里面嘅话，我只系活出嘅就系领袖眼中同埋领袖希望我哋可以活出嘅一啲理想嘅生活啫，我有乜嘢唔啱？好啦，咁啊，仲有讲到嘅话，食嗰啲系咩？外国嘅食物啦，着住嘅系喺集中营嗰度咧，手扣翻嚟嘅一啲，譬如可能好靓嘅衫啊、丝绸啊、皮草啊，只系咧好轻描淡写咁样攞俾个工人讲嘅就话啊，呢件皮草我好靓，我觉得好好，帮我洗干净佢。跟住嘅就系我要着。好啦。工人啦，當然就係喺集中營嗰度嘅，就揾一啲人嚟去服侍自己啦，有廚師啦，過一啲好奢華嘅生活。但係一牆之隔嘅一人間嘅慘劇嘅話咧，每日其實基本上嘅就係完全對於佢嚟講嘅話係冇問題嘅，係啦。太太就係 唔當一回事， 唔當一回事。太太嘅就係打理一家人，再開心心喺呢度過緊啲奢華嘅生活。好啦，那邊雙仲有嘅就係佢嘅先生就係呢一位嘅，即係呢個集中營嘅一位嘅就係指揮官。所以嘅就係每一日咧，你都覺得好笑嘅。佢過緊嘅生活就係乜嘢咧？要成日要開好多會，佢好辛苦嘅，成日都要傾電話，講緊嘅睇咩嘢咧？就係、是、如何興建更加多嘅集中營。点样可以筹款尽快处理更加多的人？而且这个就是每日数以万计的，就是讲的就是要处决成万几人的话，有些什么方法？每日就是做这些东西，快快脆脆解决它，是不是觉得很荒谬？ 好， 系啊， 讽刺， 全部当生命嘅生命。 好啦，咁跟住就去到有某个时间嘅话，咁啊，竟然之间就收到有一个嘅指挥，咁就系话佢要即将咧要离开呢一个嘅集中营啦，要去到第二个嘅集中营嗰度。另外嘅一位指挥官就会嚟住喺佢间屋嗰阵，跟住个太太同佢闹大家， 即系唔想搬走， 唔想 佢唔想离开呢种奢华， 我唔可以离开呢啲咁嘅生活，你走你自己走。 哇！真係好荒誕， 好荒 誕， 佢就係咁樣，係咪？ 我 覺 得佢用呢個手法嚟寫二戰嗰啲故事又好 正，幾生命嘅呢個 角度，係咪好生命？我覺得好勁咯。咁啊，就喂你自己走嘅，你自己走。咁跟住佢就係好。咁如果係咁嘅話，我同佢哋講邊上同上邊度傾。如果係嘅話，申請得冇問題，你哋可以仍然繼續喺呢一度，我就走去第二度。 佢繼續去做好嘅就係我指揮官應該要做嘅嘢，佢自己一個人去咗一個新嘅地方。好啦，咁跟住嘅就係好笑，突然之間就係話佢要去到嗰啲新嘅地方之外嘅話，咁亦都係要去出席有某啲嘅就係佢哋嗰啲軍官嘅宴會啦。佢諗嘅嘢係乜嘢呢？就係企上去嗰個好大嘅客廳上面嗰度望落嚟，跟住。只是想到一件事打电话给个老婆跟个老婆说的就是你知不知道刚才我想什么我就是希望我就是说究竟是用最短的时间之后用这些毒气可以毒死下面的人。人的思想是会这样的吗、就是去到这样的地方。 上了 是的已经上了。我觉得真的很荒谬以及的就是说原来人有时真的可以在这样的极端的情况之下是扭曲到是没有什么叫道德啦是吗、没有人性啦没有这些这样的东西啦。所以就我觉得用这个这样的方法来去讲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很犀利。到最后尾的时候他真的去回这个集中营的实地的拍摄就是只不过有几个工人在扫地扫地扫地扫地。见到的就是起码有两层楼高的就是那阵时候他们的集中营他们俘虏了个人的他们的皮箱、他们的鞋还有他们好像头发类似的这样 即是走晒了啲人 那些人已经被处决晒了是啊就是这样 完全很悲哀其实很悲哀这个悲剧 但是我觉得二次大战这些集中营 的电影的话用一个这样的 好高 方法我真的觉得我看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冇说话好讲 系 啦， 几震撼啊！见到个 震撼，你觉唔觉得真系好震撼？所以呢一个就系我想同大家介绍，同埋就系我点解会想睇呢个套电影嘅？因为女主角系《堕下的罪证》嘅嗰一位女主角，系啦，我觉得今次佢亦都表即系做得非常之好。 好 ，Zone of Interest 系啦。 好，今日咧就介绍一套香港电影啊，近排喺网络上面咧都讨论度非常之高嘅，系一套被誉为系咩咧？其中一个影评就话系咧系。港产片武术动作类型的一个顶标大作，咁就系呢一个《九龙城寨之围城》啦。咁啊，呢一套系香港武侠动作犯罪惊栗片啦。咁啊，导演亦都系好出名郑宝瑞导演啦。呢一套电影咧，其实系改编自一个漫画小说嘅，系我入去睇完之后先知道，咦，原来系改编自漫画小说。咁所以有一啲嘅 劇情 啦，咁我覺得 OK， 原來係一個漫畫嚟，咁所以 你就覺得 就 可以接 受啦，係啦，因為如果你從某一啲嘅物理學上面分析咧，係啦，就有啲唔真實嘅，所以其實佢改編自漫畫咧，係有一種現實嘅背景，但係佢入邊嘅打鬥咧，超現實嘅感覺， 浪漫化咗， 係啦，咁咧都係好多電影嘅前輩喺入邊啦，譬如有古天樂啦、林峰啦、郭富城啦、洪金寶啦、任賢齊啦、伍允龍啦，咁亦都有啲新血嘅，系啦，刘俊谦啦，胡子同啦，张文杰啦，咁所以我觉得呢一套电影都系一啲叫做咩啊？喺个剧情入面系讲嘅，都有讲嘅，一个上一辈同埋下一辈嘅传承，但喺现实生活喺我哋电影界入面 都系 上一辈同下一辈嘅一个传承，咁所以我系未入去之前，我已经觉得对呢套戏咧系期待非常嘅，咁咧嗱，睇下个名。九龙城寨我个人咧就冇入过去九龙城寨，冇机会。 你冇 idea 啦， 冇 idea， 所以其实我系透过呢套电影咧，系俾我感受到喂，究竟九龙城寨系点样嘅？ 可以重 翻。咁因为佢系还原翻八十年代九龙城寨，因为嗰阵时咧叫做三不管啦，中国政府管唔到啦，香港政府又唔敢管啦，同埋英国嘅政府，即系嗰阵时香港系英国殖民地嘛，都管唔到，咁所以咧就变成系一个叫做龙蛇混杂，亦都系。罪案頻生嘅一個溫床嘅地帶，咁其實咧就係呢個八十年代九龍城寨咧，就發生咗啲黑社會勢力嘅一啲上一輩嘅勢力嘅爭執嘅一啲仇怨咧，而帶到去點樣下一代佢哋啲手下咧，要互相去你打我打你嘅。咁劇情上面我就唔係今日我想講嘅部分啦，反而咧係我係首先第一。我係想同大家探討下，朋友佢係美術啦，或者大家某幾個角色咧，我都想特別攞出去同大家講下嘅。第一個就係講到啦，頭先話哇，九龍城寨，其實大家有冇入過去咧？ 有， 我有入過。 有咩感覺啊？後尾 我 整牙， 你嘅第一 係啊，整牙， 好多 係啊。嗱，因為咧佢外邊咧全部係物質，即係大廈，同埋有嗰啲叫做嗰啲叫咩龍啊，全部都係綠色嗰啲咧。以前有啲鐵籠， 係咪人哋嗰啲窗花嗰啲 啊？唔係， 佢直情 整喺大廈外邊嗰啲，好似花叢嗰啲咁樣。 僭建嚟嘅，以前好興嘅， 全部都是咁樣密集集密集集，因為我嗰次住倉龍村，咁、有機會都走去九龍城嘅，咁啊 有冇陣味㗎？其實喺九龍城 冇味，我聞唔到。但係咧，你永遠唔知邊個入口嘅，邊個入口邊個出口，總之係一個 入咗去你又唔知點樣 喎，係啊，城堡咁啦，好勁。咁入過去嘅，嗰陣時做電視台咧，曾經入過去同埋一個拍檔，但係咧我哋都唔敢入到太入，淨係喺 個邊皮嗰度，係啊， 入咗去 兜。 系啦， 就算 出嚟啦。但系个感觉咧， 好唔安全啊！ 系啊，同我细个第一次去庙街嘅感觉一样。庙街对我嚟讲又好神秘，同埋细路仔唔好去有做多坏人。当然啦，而家唔同晒啦，而家好 有啲猎奇嘅感觉。 咁系非常同阿马老师讲嘅系还原度都好似嘅，因为入边咧有好多铁皮啦， 搭出嚟， 好多僭建啦，系搭出嚟嘅。有嗰啲走廊有迂回曲折啦，咁就喺嗰啲咁窄、咁湿、咁阴暗嘅走廊入边咧。哇！我想講兩個鐘頭，我諗真係有八成嘅時間都係由頭打到尾嘅。 係，好似鄭寶祥，我覺得 係啦，同埋係因為都要大力要講介紹下佢嘅美術指導就係麥國強先生啦，同埋佢哋個動作指導咧就係、是、谷垣，我記得讀錯，谷垣健浩啊，係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呢兩個嘅前輩咧去打造咗成個感覺咧，係令我代入非常之即係非常代入呢套電影嘅。咁同埋因為今日時間唔夠啦，但我有幾個角色咧，我係想特別要推介俾大家去，即係如果你要有機會睇呢套電影咧，一定要留意嘅。第一個就係林峰，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一個電視台出嚟嘅小生啦，但係佢呢套電影入邊咧。叫做孭住大旗啊，由頭大到落尾，佢係飾演一個偷渡嚟港嘅難民，亦都係去到呢一個九龍城寨咧，叫做去即係 落腳啦，去 謀生 偷生啊，去係啊偷去喘息一下嘅一個角色。咁佢入邊嗰個落魄啦，嗰、那個嘅。孤苦伶仃嘅感覺咧，佢係做得幾好嘅。咁亦都網上面咧，啲人都有話啦，哇！呢套值得佢要去攞影帝啦。咁我覺得如果攞影帝太即係太過早，因為仲有好多成年都唔知下半年仲有啲咩作品噶嘛。但我覺得佢係值得有一個影帝嘅提名嘅。咁都希望佢繼續努力，因為佢都俾我嘅感覺好唔一樣啊。咁第二個咧就係吳允龍啦。平時見吳允龍咪好似好正經啊，係啦，好李小龍好正氣噶嘛。但係佢呢套戲入面咧，佢先一個叫黃狗嘅反派，係打極都打唔死嘅。因為點解佢練咗呢個氣硬氣功，係咪類似啲神打咁樣咧？你係點樣打佢咧？都係刀槍不入嘅，係啦。咁佢亦都用一個反派嘅演法就，大家就覺得佢係幾唔一樣嘅吳允龍嘅。咁大家又可以留意一下。 兩位嘅演員， 兩位嘅演員啦，咁所以就係呢個九龍城寨，我自己睇咧兩個鐘頭就睇得幾 enjoy 喺視覺上面係好大衝擊，亦都係覺得作為香港人咧，港產片武打呢一個元素咧，真係可以話香港電影嘅一個。 我想問下佢啲打係咪硬橋硬馬嗰啲打嚟？ 係邊一隻啊？即 係硬橋硬馬，我覺得好 嗱，佢硬橋硬馬之餘，其實佢有好多。佢有啲投，即係點講？又唔係叫投機取巧，但係佢有啲叫做視覺上面幫手嘅，即係譬如佢冚埋埲牆度，埲牆會成幅牆碎曬 啊！好漫畫， 因為係好漫畫 嘅。 但係你 feel 到佢打嗰啲啲武功係真係真嘅，係真其實 即係兩樣合併咯，亦都有漫畫嗰啲誇張。 所以頭先就話現實再加少超現實嘅一啲感覺嘅， 好好自恃係嘛？嗰啲感覺 咁嘅又 好自恃，即係 Sin City 嗰啲咯，你見到啲。最惡成嗰啲感覺啊！ 沉鬱嘅會唔會啊？ 會一定會，一定會。 咁但係入邊佢都有講好多篇幅係講一啲兄弟情嘅元素嘅，即係大家可以支持下香港電影。 你講九龍城，我諗起鑽石山。以前咧，我細個鑽石山淡村嗰度咧，又係好似九龍。城寨咁啊，即係啲路仔啊，彎彎曲曲啊，同埋咧有好多鋪頭仔，咩人都有。 其實以前有好多地方都好有特色， 係啊， 係咪啊？即係你去一啲地方嘅話，你會 feel 到嘅就係話，即係嗰啲係啊，唔係細路仔先可以隨時可以去。係 啊，細路仔你唔好臨亂入啊！ 聽你講， 有一個面檔就係由鑽石山嗰度出嚟啦。 好啦，到你啦。 嗱，我爭取時間，我今日講翻翻轉頭講一套戲叫《惡女》，因為咧最近即係係啦，市面有啲新聞報道炒到沸沸扬扬就系一啲上咗年纪嘅男士又识咗一个新嘅女朋友啦。咁呢个故事咧就系讲个女，我觉得系几好睇嘅。你好似睇过， 系啊，我有介绍过。 系啦，恶女咧就话到底边一个先系恶女咧？系嗰个爸爸嘅女朋友先系恶女啊？定因为爸爸个女先系恶女咧？咁我觉得系谂得几好睇嘅。 同埋佢成套戏一开始嘅铺排系讲描述到个爸爸个女朋友。 有啲問題， 令到觀眾咧有啲問題嘅，即係個入切咧就係話，哇！呢、這個女朋友原來咧佢籍籍無聞嘅啫，中午，但係哇！佢個豪宅超級無敵豪，原來咧佢係好多個男朋友，每個男朋友都會俾錢佢嘅， 但係佢個樣又其貌不揚， 好其貌不揚， 所以我覺得好有說服力，好震撼嘅，即係嗰同埋佢嘅頭髮又淋淋啊咁樣樣。我覺得係好， 但 係 真人真係咁嘅喎。 係啊，我知啊。 係啊，好多係啊，好多你都唔知點解，事實就係咁樣 㗎。女伴咧又肥啊，同埋咧佢特登又拖到實啊，好似好親得咁樣嘅。同埋我睇翻呢套戲咧，我又覺得台灣地區嘅電影真係進步神速。 啊，同意。 又 電視劇也是， 去到 電影也係，冇錯，好成熟。 我覺得真係哇，好有講當年八九十年代港產片嗰一種輝煌時代嗰種。 嗱，講到公告嘅説話，我覺得香港最近嘅電影嘅話， 非常好 ， 非常好啊！ 大家加油。 十年，例如嗰個黃子華嗰套啦，跟住仲 有好多套都係，好多套都係 即係電影嘅新生代，我覺得全力。都要 我同意你講嘅，因為有好多其實都係一啲新嘅導演， 係 啊，佢哋而家開始，同埋我好中意佢哋嘅合作嘅，就係話揾一啲嘅就係後比較係以前我哋好有經驗嘅帶住佢哋，或者係剪接嘅指導，或者有好多嘅指導嘅話，咁樣嘅做法嘅話係一個好好嘅出路。 好，12點翻嚟係熟女關注組，先聽新聞報告。 Hello， 大家好，我係周柏豪。乜嘢先係一個快活人？我覺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過最豐收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點到1點豐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點到晏晝1點豐收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沙爹狗、榴莲奶、茄子糕等等等等，林林总总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姐、马家姐、小杨妹，大家各位听众好， 你冇事啊嘛？ 喂，好早 ，OK 啊，好耐冇见， 系啊，呢 上个礼拜先见， 同你讲嘢咁样。 你今日电话声效 系啊，似系电话声效， 咩事啊？ 我哋做骗你人家就系我只眼 咁样假格。咁你疫情嘅时候都系全部都系咁噶啦， 都啱，系啊，希望你冇事啦，因为呢一排大家都要小心身体吓， 系啊， 好劲啊， 系啊，玩得太过咯，可能 哦，少咗喉咙痛啫。 其实你成日都玩噶啦。 你都是啊，难道你不是吗？ 好啦，今天我们真的要去讲的这一大堆的食物呢、就真的需不需要可能、都要严肃一点。因为它就是嚟紧的话呢就是麦蛋。 没错麦蛋。是啊，那我就想过我们有讲过圣诞吃些什么啦，复活节吃些什么啦，那麦蛋又可以分享一下嘛。 衷心给你的掌 声。真心的真心。 是啊，因为大家可能对这个认识可能又会少一点。 还有你介绍的东西很当造。 好當做， 當做嘅意思嘅就即係呢一排發生啲咩事，佢就會分享啲咩俾我哋，係啱啱啊？唔係就係啦，不時不食啊嘛，我哋 都唔知 係 話你跟上潮流定係你帶住咗個潮流啊？ 點講都得，睇下你幾時睇呢件事啊？好啦，我哋要講緊就係佛誕啦。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會唔會係偏向於嘅就係齋會比較多啲咧？ 中式啊， 素係嘛？ 食 素， 食素，食齋。咁啊，馬家姐平時有冇食下齋咁樣？ 嗱，我最中意如果係齋類咧，我最中意其實個粟米、 粟米羹、 魚肚嗰個粥，係好貴，好好食。 魚肚咪唔係齋咯？ 係咪？唔係粟米乜嘢粥啊？ 粟米粥 啊！馬家姐係 啦， 魚肚啊，即係個肚呢個啊， 素魚肚啊，諗住 一嚟就俾人 素魚肚， 我真係食。 中意食粟米羹， 啊，粟米羹，对唔住， 你想讲粟米羹嘅，我知 粟米粥，我谂你系想食粟米粥， 或者浸一条粟米， 系啦。又或者是吃呢一個羹， 係 啦，你將幾樣嘢撈埋一齊 ，OK， 都係加咗啲粟米粉嘅。 我平時好少食齋嘅，但我上個禮拜拍攝咧，我有機會食到咧。南乳炆醋齋 啊，哇， 成碟入面都係齋，佢話有十幾樣材料， 有蜘蛛，有粉絲， 冇蜘蛛喎，有粉絲，有銀銀咩啊？ 有冇油豆腐？ 金针菇，金针菇， 金针云耳， 系云耳， 系啦， 好多，但系我都想要食嗰个系咩啊？蜘蛛，但系唔系蜘蛛咩蛛啊？竹生，但系冇蜘蛛生， 哦， 竹定竹啊？ 竹生，哦，竹生 就系我隔篱嗰个。 嗱，我哋讲啲咁嘅佛教 食斋啊， 食嘅嘢， 我哋食斋啊，你讲咩动物啊？ 心都要佛心， 心如止水，心如止水。 对唔住。 系啊，咁即系佛教嘅时候咧，有一种嘅食物啦，即系佢系即系植物嚟嘅，就会比较即系你街都见到有得卖，但系可能有啲人食过，有啲人未食过嘅，系啦，咁就叫做呢个芫茜啊，或者芫茜饼，即系佢整到一个糍粑咁样嘅。 嗯， 系啊，唔知大家有冇 食嘅？ 系啊， 有。个礼拜我哋咪食过咧， 系 啊，芫茜饼啊嘛，佢系要喺佛诞啦、浴佛节嘅时候嘅咧，佢先至会专登整嘅。咁通常里面有时有啲嘅就系冇馅嘅，有馅嘅话就系红豆馅， 冇错， 系啦，就系叫做芫茜饼啦， 冇错， 好好味啊， 好好食， 有咩材料啊？ 咪就係芫茜呢一種嘅 植物 咯， 佢就用啲葉跟住攪拌咗，就加啲澄粉啦，加啲粉，即系糯米粉啊，即係好似整糍粑嗰個， 冇錯， 食譜咁樣。咁有啲就會加咗餡啊，譬如有啲豆沙啊，有啲可能紅豆啊，有啲更加 fancy 啲，可能加啲生果啊咁樣都有。 我想問下咧，蕊蕊啊，我嗰日留意到你嗰個餅咧，好似月餅咁，其實佢咪又係有個月餅咁樣吸出嚟， 印出嚟， 可以係啊，佢整出嚟嘅，你可以有唔同嘅造型咯。但我諗而家阿懶講嘅呢一隻嘅話，係有少少似就係 艾草 嗰啲糯米糍係咪？系啦，就会似嗰啲可能日式嘅，有时你会食到有啲好似糯米糍咁样嘅嘢嘅。佢系讲紧呢一只咁造型咯，系造型上唔同啫， 或者系材料系一样，会有啲做果嗰啲咧。 冇错，冇错， 嗰只糍粑 即系 嗰 只系啦。 咁有咩营养价值咧？ 咁其实佢主要系嗰个绿色嘅即系植物啦，即系春天先有嘅。 哇， 系啊！咁但系好多人咧就谂住即系叫芫茜，就谂住联想到系芫茜，即系 coriander， 其实唔系嚟嘅， 冇关系嘅， 冇关系嘅。咁其实芫茜咧就系属于呢个阔包菊啊，英文名你都唔知系咩，即系讲出嚟都唔知噶啦。系啊 ，must remain， 好叻，好叻啊，马家姐， 好劲啊，马家姐。 咁拉丁植物咧？是乜嘢啊 ？Prudia indica， 好犀利啊！ 唔系啊，我哋呢个节目即系除咗嘻哈之外，都要 学到嘢噶， 袋翻落袋噶。 好似阿懒咁就系啦， 梗系啦， 系啊，正确啊。 嗯，其实佢系一啲灌木嘅植物嚟嘅， 即系谷科灌木植物，即系同马家姐咁上下高啦，一至两米。咁咧就有花嘅，但花型比较细小啦。咁啊，同埋都即系花咧就粉红色嘅。咁個葉咧就係即係主要係用個葉嘅，係啦，個葉就有個特別嘅氣味，咁所以咧就用嚟即係整呢個餅啦。咁所以其實講緊嗰個芫茜嘅時候咧，喺營養學角度咧就係對於抗炎係好好嘅，抗 炎性發炎係 啦，發炎個炎 係 啦，冇錯係啦。咁同埋咧就改善記憶力都有一定功效。 咁我要食啦， 可以俾你 DHA 啊， 係啊。 但系呢个真系好少噶， 好少， 因为系要系 春天， 系啦，春夏呢个咁嘅时候，佢先至有噶，同埋过咗就冇噶啦。 我谂下咧，如果揾阿取蛇同阿懒咧 crossover， 系啊，煮啲嘢俾大家食哦，嗬， 系啊， 又有营养， 系啊，取蛇咧又对植物好有研究， 系啊， 即系大家我哋， 系啊，呢个就叫做 when east meet。West， 哇，太好啦 ！Lemma 一齐中西合璧啊， 系啊， 嗱，咁其實當然咧，呢一樣嘢嘅話，大家就會可能有呢段時間嘅話，要有機會就食到，係有機會食到。嗱，我覺得佢有個味道，佢係好清香嘅，係有少少似嘅啫，真係好似係頭先我哋有講嘅就艾草嘅味道、青草嘅味道，你會覺得好適合而家呢一段咁樣嘅時候，即係濕濕地啊， 冇錯， 落好多雨啊，但係你又食呢啲咁嘅感覺嘅話，你就會覺得哇，好似覺得你洗滌咗心靈咁樣啊， 好好啊， 學齊咗只卡， 係啊，所以大家都可以 除咗呢個聯西餅咧，平時聯西有冇？煮其他菜啊， 應該 第一次聽呢、這個， 好少見到， 係啊，係可能藥用價值會有咯，咁、呢個應該中醫嘅範疇啦。 OK，、好啦，聯西之外嘅話咧，頭先我哋都有講到咧，就係話食齋係啦，係或者係可能炆冬菇啊、羅漢齋啊等等啦，我都好中意食噶。 好嗱，我又俾好快一個問題問問大家先，以下哪種食物的卡路里最高？ 高 高最高 最高 ，OK A。莲藕炆冬菇 ，B 罗汉斋 ，C 红烧豆腐 ，D 芋头鱼， 系哦四样嘢系咪？ 红烧豆腐 系 芋头鱼， 芋头鱼 系 芋头鱼， 因为炸 冇错， 耶，八个啫，几叻啊！ 呢啲咪水平内涵啦， 呢咪叫退步啦， 咪咯，你平时嚼嚼嚼冇意思嘅，嚼嚼嚼。 点解咧？我哋即刻答你 重点分析。 好啊， 咁嗱，我哋讲紧莲藕炆冬菇，即系都系比较健康 嘅 味啦。 嗯， 系啊。 但我又想问啊，炆你系咪落好多 汁啊？嗰啲系啊， 冇咁多咯。 相对嚟讲，你比嗰个红烧豆腐啊都好啲嘅。咁莲藕咧就丰富嘅营养啦，维他命 B、维他命 C、膳食纤维、维他命 E 同埋钾质好丰富。 哇，好多嘢喎！ 系啊，冇错。咁钾质咧，即系可以帮助咧稳定嗰个血压啊。系啊，咁所以我哋话菜同埋生果都有丰富嘅钾质。咁莲藕都系属于菜嘅一种。 表姐 系啊，咁可以食下嘅。咁莲藕其实有分唔同嘅莲藕噶。咁有啲咧，你就会食起上嚟比较爽啊，有啲比较腍 啲嘅，系啦。 咁所以咧，我哋就会分，譬如有白花藕啦。 嗯。 咁白花藕咧就个窿咧就系扁嘅。 嗯。 咁咧有九个窿嘅。 所有莲藕都系九个窿嘅，我话你听。 你肯定？ 系咪噶？ 你等一阵，我话俾你听。 真系啊！ 可能有啲佢未叫 系 未莲藕。哈哈哈！你未见过 呢个藕断丝连？ 系个丝系啦，咁所以咧。佢食起上嚟咧，就係即係比較 淋 脆 啲， 係啊，白花牛比較爽脆啲嘅。咁另外咧， 白花牛對唔住，係咪即係 九個窿嗰啲啊？ 九個窿， 係 啦， 冇泥，係 冇錯， 係。咁跟住咧就紅牛或者係野生嘅蓮藕啦。咁嗰個咧就係即係比較淋啲啊，糯啲嘅。咁紅牛咧就有七個窿嘅。你話所有蓮藕係九個窿嘅，咁就。即系系啦， 可能系唔知点解多咗两个窿， 嚼嚼嚼咯。 因为红牛咧就比较短啲嘅外形，系啊，即系粗短啲嘅。咁所以咧，即系相对嚟讲咧，就细啲嘅莲藕咧，通常咧就比较即系 爽脆 啲，系啦。咁大个啲嘅咧就比较淋啲， 就揾嚟煲汤啦。 冇错，系啊，即系你有时会煲莲藕啊，加啲豆落去啊，都系一个好好嘅 系啊，绿豆啊， 绿豆 系。 系啊，咁 我打边炉都中意绿， 我都系啊，你知唔知炒都好好食噶莲藕， 加啲 木耳咁样炒， 系啊，呢个时候就啱啦， 谂到几个菜式出嚟啦，今个礼拜又可以， 系 啦，系啊，咁另外咧就系罗汉斋啦，咁即系同南乳斋啲朋友嚟嘅，咁啊即系都会有唔同嘅即系菇菌类啦，即系有木耳啊、云耳啊、冬菇啊、枝竹啊，同埋有唔同嘅菜。 哇，绍菜好正， 系通常会加啲绍菜。 其实我觉得你噏得出嘅都可以摆落去。 系，再加 所謂叫 羅漢 齋嘛，系啦，你可以加唔同嘅菜落去咯， 系啊， 總之大兜亂咯， 系，咁所以即係有時即係落嗰啲醬汁就會多啲，去加調味，即係頭先馬家姐好concern嘅就即係醬汁比較多，其實都係嘅，即係加咗豉油啊、鹽啊、糖啊等等咁樣嘅，咁所以即係有時咧個羅漢齋咧成盤嘅話，即係我哋計一個份啊，大約600克咧，個鈉質都會比較高啲嘅，去到1900毫克嘅鈉質。即係成兜，你講緊即係你會 share 噶嘛？即係唔似有啲人會食曬成兜咁樣嘅，係啊，咁所以都要留意。咁 成碟啦，唔好用個兜字啦。 O K， 成 唔係，但係其實你羅漢齋咧真係要用個兜㗎，係 啊， 好多嘢啊， 寫出嚟㗎， 冇錯， 係啊。 O K， 成碗 係啊， 好啦， 點都唔用嗰個字。 頭先阿小楊妹有提過嘅就話紅燒 豆 腐 啊， 咁嗱。 豆腐一定大家都知道是好的植物性的蛋白质，豆腐的初衷是好的。 嗯， 但是红烧因为你的皮都会即 炸 过炸过煎过个油分， 就因为它的红烧 就炸到 咗我咯， 系得一味啊嘛，系咪？就得豆腐啊嘛，你就会觉得个卡路里应该会比较低咯。 记唔记得我话过俾你听白珍豆腐系咩啊？ 白珍豆腐， 好，继续， 系啦、okay, 嗯。咁嗱，即系我哋讲紧红烧豆腐嘅时候，佢就会即系用豆腐咧，又加咗糖啦、蚝油啊、米酒咁样去煮嘅。咁、 嗯嗯、 豆腐咧，即系其实嘅营养都比较丰富嘅， 丰 富嘅蛋白质啦、钙质啊、镁质啊等等嘅。咁啊，对于即系骨嘅健康，即系骨骼嘅 成长 系好好嘅。咁、所以即系有啲人话要食得更加健康啲嘅时候，就即系建议就唔好落咁多油啦，或者 唔好炸， 唔好炸啦。咁所以就減少咗脂肪嗰、那個攝取量嘅，可以係啊。 OK， 咁啊 芋頭魚啦， 係啦，咁啊芋頭魚 。OK， 芋 頭魚怎麼來的？ 咁咧就大家阿馬家姐同埋沙姐都講啱咗噶啦。咁、如果我哋講話，即係喺你平時素菜餐廳食一。即係一條嘅時候咧，即係大約320克咧，其實佢嘅卡路里可以去到800多個卡路里， 好誇張， 即 係 等於四碗飯咁犀利啊！系啊， 哇！真系唔系好抵啊，系啊， 即系 真 系 唔系好大 条 嘅啫， 系 啊，唔系好大条嘅啫， 系啊， 哦， 咁所以即系会有芋头啦，有啲粉啦，五香粉啊、澄粉、五香粉啊、麻油啊、胡椒粉啊等等嘅调味，咁成条摆落去油炸，咁所以你 仲有汁咧。 冇錯， 係咪？ 佢啲 酸汁 㗎 嘛，個咪魚嚟㗎，係啊，係芋頭嚟㗎嘛， 冇錯， 芋頭， 係啊，即係佢個擺上就成條魚咁樣嘅， 冇錯， 係啊，即 係其實係好食嘅， 好好食嘅， 仲要飲啲甜酸汁， 咁所以即係個甜酸汁就要即係分開上會比較好啲咯，即係好似我哋要學下馬家姐咁樣，即係啲汁咧就盡量少用啦，即係唔中意用汁嘅，係啦，咁或者有嘅時候都係分開上咁樣好啲嘅，係啊，咁仲有就係素叉燒啦，係。咁素叉燒都係有啲係用粉啊或者豆腐啊咁樣整成嘅， 係啊， 係啊， 咁 所以就係要睇下個醬汁咯，即係最大問題就係即係阿馬家姐今日真係好醒，即係道破咗就係醬汁個問題啦，係啊， 係啊， 佢 就 係 冇㗎，嗰啲嘢上嚟嘅話咧，佢就咩都唔食，就係飲啲汁， 佢知咯，但係做唔做就有一回事咯， 係啊， 喂阿蘭啊，我細個咧喺嗰啲飯館士多咧。都有嗰啲一包包嘅零食咧，即系咩斋烧鹅啊， 哦系啊， 有啊， 嗰时我又中 嗰啲就炸过嘅，系啊， 其实嗰啲都要留意个卡路里系 冇错，因为始终都系炸过，即系吸嘅油系比较多，同埋钠质系啊，你食起上嚟可能你食几粒，跟住转个头就想饮水啊，系啊，就系个鹽分吸取得太多啦，咁就會有啲咩影響啊？記唔記得啊？ 高血壓咯，三高咯，做乜嘢啊？ 即係希望你即係記得，咁都幫助可以控制好翻自己嗰個血壓。 嗱，其實如果咁講法嘅話，頭先我哋所講嘅應該都會喺遲少少嘅話，即係可能佛誕嘅話，大家都會食嘅嘢。 冇錯， 你會建議大家如果係嘅話，你揀邊啲嚟食咧？係啊， 即係如果食素嘅話， 係啊，嗱，我哋可以有莲藕冬炆冬菇啦，咁即系莲藕都可以系淀粉质嘅一种啦，咁冬菇都有丰富嘅即系蛋白质啦，豆腐就唔好红烧得咁犀利啦，咁啊罗汉斋都可以，咁即系尽量个酱汁就系少啲，咁炸嗰啲就即系一嚿起两嚿纸咁样就会 一嚿都唔掂。 你肯定 唔係，但係其實有人同我講過嘅，佢話可能如果你真係要屋企度煮呢個羅漢齋嘅話咧，你就盡可能就唔好好似出面嘅齋鋪。首先佢哋落油好多，第二嘅就係嗰個芡。如果你喺屋企嘅話，其實基本上係唔需要好似阿小楊妹所講嘅嗰個用咩炆話，你話係要用嗰個 南乳， 南乳嗰個個汁，因為好重手好鹹。如果你可以嘅話，佢就最好就用少少蠔油。调一调味就得啦，即系炒一炒佢，所有嘅嘢都好好食噶啦，已经 系啊，因为 又唔好打芡咯。 出边嗰啲咧，即系我都会建议啲人，即系觉得太咸嘅时候，就问佢攞兜热水去养下咯， 落一落 咁但系有啲就会觉得好尴尬，我觉得冇嘢系尴尬咯，即系马家姐可能就未必会做嘅，我知。咁但系即系如果你为咗即系唔好食咁多芡嘅时候， 系 why not？ 喂，可以争几多啊？即系如果我洗一洗佢， 洗 唔洗 好多嘅， 有冇 都 有 啊？咁系有用啊！你食起上嚟。 入咗落去嗰。 哇！嗰時翻內地食嘢啊，有間餐館真係好似每一道餸都加啲油落去。 嗯、 我哋喺度攣嗰啲水之後，你花都誒發現嗰兜水咧， 係 成兜都係 油 嚟㗎， 爭好遠㗎。即係你個卡路里攝取同埋鈉質嘅攝取都可以爭好遠啊，因為你睇翻你。整完嗰兜嘅水，你就見到有幾咁犀利。 啱， 味道一定冇咁野味嘅， 但 係 你都會食到有鹹味嘅，其實即係已經好犀利。 冇錯，同埋喺正正頭先你所講嘅，就好多時候你會口渴咯，係你就不斷咁樣飲水咯。 哇！洗完嗰兜嘢，話人係碗湯都得。 係 啊，你飲 就唔好飲啦，同埋唔好請人飲。 係啦，好啦，希望大家咧都雖然食素本來就係一件即係好健康嘅事，係咪？即係plant based食多啲。咁啊，大家問題。系啊，在于嘅就系有时喺烹调上面嘅话咧，亦都要留意一下，会唔会系呢一个就系食西方方面嘅斋或者系素食嘅话咧，就会比较好啲啊，控制得。 又要睇翻佢 mix 咗啲乜嘢喺入边啦，因为有啲系 沙律酱都有， 系油啊，我好聪明啊，今日 喂，我跟咗阿懒咁多年咯， 系啊， 流噶，仲有啊，咁样姐咧， 哇，你今日佢真系回光返照，唔该晒咁多位，下个礼拜见。 多謝蘭蘭。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中午12:30，由張曼燕報導新聞。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任、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日起考察調研澳門7日。夏寶龍繼去年5月後再次到澳門考察，較上次多3日，由今日起至星期日。澳門政府新聞局尋日話，夏寶龍係要了解社會同經濟嘅最新發展情況。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話，感謝中央長期以來對澳門的關心和支持，當局將會妥善安排，全力確保夏寶龍的考察調研工作圓滿成功。澳門今年是回歸25周年，亦需要舉行行政長官選舉，官方至今未有公布夏寶龍的具體行程。內地今月27日起開放多8個城市赴港澳自由行，包括哈爾濱、拉薩和烏魯木齊等。美麗華集團首席營運總裁陳宗儀說，對酒店業界來說，每年5至6月入住人數都較少，這個時間新增自由行城市是來得非常及時的政策。陳宗儀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本港酒店業有足夠承載力應付這8個新增城市的遊客，人手方面陸續有外勞輸入。他說新增的自由行城市相對較遠，訪港的都會是過夜旅客，加上消費力好，估計對香港有很大提振作用。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在同一節目說，今次措施對香港的零售和飲食業一定有很大幫助，相信來自這8個地方的旅客對香港會有很大新鮮感，部分可能是少數民族，業界會密切留意情況，適時調整策略。印尼西蘇門答臘省暴雨引發山洪和山泥傾瀉，增至超過40人死亡，10多人失蹤。暴雨上周末晚開始，洪水夾雜沙泥湧下，雨水又在附近的馬拉皮火山帶引發冷熔岩流，對途經地方造成破壞。受厄爾尼諾現象影響，印尼今年雨季持續時間較往年更長，導致近期多處出現山洪和山泥傾瀉。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北风，渐转吹东风，今晚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干燥，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下周初天气不稳定。

才是好，不知道最理想终点走不到，怎么冲出樽颈无办法去商讨，来逃避下去惊恐正在蔓延的失恋苦恼，进退也都失去再去好。闪暴力沉默里响起警报，谁也不想这段爱跌入这状态不知所措，你算十分好，你算十分差，情在时光里淡化，无任何挣扎，无任何温差，不进不退坐于沙发，未决定分手，便注定牵挂，二人若沉淀到分隔不了才是可怕，这般绝对幸福吗？为爱情坚守，谁共谁都这样吗？时光里腐化，无任何惊喜，无任何色差，一切仿似缘尽。 住在十三楼 C 座的夫妇， 中国人有句说话，清官难审家庭事，我觉得真的很有道理。一家人的争执，外人其实很难明白，所以有时候我的 friend 同他们男女朋友吵架，当他们问我意见的时候，我都只会叫他们冷静啲啦，冷静啲啦，因为我知道无论我讲咩都好，都只会系吃力不讨好。我叫做阿 John， 系大学心理学系做助理教授嘅。可能因为教呢一科啦，我对身边人唔同嘅反应都好有兴趣去观察一下。就系因为咁样，同我住同一层楼嘅一对夫妇， 最近就成为了我的观察目标。我第一次见到他们是一个黄昏的夜晚，我刚刚放工回家，当我正踏入电梯那时候，到lift门慢慢闩上的时候，我听见外面有个男人在那里叫， 麻烦等等。 我按开个开门掣，就见到一个穿着整套西装的男人匆匆忙忙地追上来。先生你慢慢，不用急的。 不好意思， 看得出这个男人平时都应该是一个不苟言笑的人，他很循例地说了一声麻烦之后，就目无表情继续站在那里。反而他太太呢，就向我点点头，露出一个亲善的微笑。当架lift去到13楼，他们两个就一起出了去。从他们走的方向，他们应该是住在走廊最尾那个 C 单位。这件事我很快就忘记了，直至到另外有一晚我好夜先回到家。那一晚我喝了少少酒，个头有点晕，我只是想快点回上楼睡觉。电梯到楼下了，当lift门一打开，我刚刚想走入去那阵，竟然见到入面已经站了一个人。他不是那天见过那个太太？我见到他好落寞咁样企咗喺电梯入边，仲眼红红咁样添。你出先啦，太太。 唔使，我想喺度企下先。你照用部 lift 啦，你唔使理我。 哦。我心谂，一个人夜妈妈企得喺电梯入边揸油 lift 婆，你话冇事我都唔信啦。虽然大家不认识，不过住在同一层楼都叫做邻居。见到他的样子那么不开心，我忍不住问了一句，太太你没事吗？怎知不问由自可，一问他就突然之间喊起上来。 为什么男人个个都是这样？追你的时候就说全世界只喜欢你一个，结了婚之后就会露出他自己的真面目。为什么？为什么我成日都会遇到这样的衰人？为什么？为什么会是我？ 心水清的人也都听得出他这么不开心，应该是他丈夫有外遇。不过我跟他们两个又不是说很熟，我又可以讲得什么呢？好彩呢个时候，部 lift 已经去到我住嗰一层，我谂唔到应该讲啲乜嘢，我唯有同佢话：你乐观啲啦，翻到屋企同丈夫试下开心见成咁样倾下，冇事噶。佢冇出声，只系望住我点一点头，跟住到 lift 门就闩埋咗啦。第二晚我回到去的时候，见到那个男人已经在地下电梯大堂等着，不过今晚只有他一个。不知为什么我突然之间有一种冲动，话晒大家都是男人，好不好过去劝下他呢？跟太太心平静气地倾下咯。但我的原则就是不应该理人家的家事的，谁个啱谁个不啱都不知道，所以唉，都是算罢了。我同佢一先一后咁样行入电梯，然后我一拧转面，佢太太竟然跟住行入咗嚟，面上依然系带住嗰个好唔开心嘅表情。我心谂，两公婆要分开行，而且入到 lift 之后就一人企一边，咁即系仲冷战紧啦。我呢个外人都系唔好讲咁多嘢啦。 去到十三楼嗰阵，佢哋又前后脚咁样出咗去，睇下佢哋今晚应该都唔会倾偈噶啦。不过点都好啊，都唔关我事。唔知点解，自从我开始留意呢对夫妇之后，佢哋好似成日都出现喺我嘅生活入面。今晚电梯入面得我一个，但系唔知点解去到十三楼嗰阵，部 lift 竟然自己停咗，仲打开咗道门。出面冇人嘅，我啱啱想揿闩门嘅掣嘅时候，隐隐约约。我听到出面有一把女人的喊声，我好好奇，于是就伸个头出去望下啦。是那个太太，她坐咗喺 C 座门口喊，一直喊一直喊，仲喊得好凄凉。我忍唔住行埋去问佢：太太啊，你冇事啊嘛？你系咪见边度唔舒服啊？你有冇嘢我可以帮到手噶？佢只系不停咁样拧头，同埋不停咁样抹眼泪。我谂可能都系因为上次嗰件事啩。我问咗几句之后，佢冇再理我啦。嗰一下我都唔知点算，心谂不如都系落翻楼下，揾我哋嗰座嘅管理员上嚟陪下佢啦。见佢情绪咁唔稳定，好似有人睇住佢会好啲嘅。我搭 lift 落到楼下，咁啱就见到佢先生喺度等紧 lift， 我就走埋去同佢讲：你快啲上去睇下你太太啊！佢头先咧坐咗你门口度喊啊，唔知系咪唔舒服咧？讲完之后，佢望住我，表情好奇怪啊，唔知系咪怪我太多事咧？ 你讲多一次。 系咁嘅，头先咧我就见到你太太坐喺你哋门口度喊。但我又唔知道发生咩事，诶，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上去睇下佢先啦。 嗱，开玩笑嘅限度啊，我唔觉得你呢句说话好笑咯。 先生，你讲紧啲乜嘢啊？你太太佢真系喺门口度喊紧。 我一个人住噶，边有个太太啊？你见到咩啊？ 听到佢呢句说话，突然之间好似有道雷劈咗我一下，跟住佢冇理我。就行咗入 lift 啦。我仲谂紧，佢一个人住？佢话佢一个人住？点会啊？我次次都见到佢哋两个喺埋一齐噶，一齐入 lift， 一齐出 lift， 去到十三楼就一齐行去 C 单位。明明就系两夫妻，点解佢要唔认咧？呢个时候，管理员叔叔咁样行过。我忍唔住问啦，阿张伯，阿张伯，啊唔好意思啊，我想问下咧，上面十三楼 C 座系咪有一对夫妻住喺度噶？ 系就系， 咪就系咯。头先个男人一直就唔认，仲话自己系一个人住。 我意思系，之前咧的确系有两公婆住，不过听啲隔篱邻舍讲啊，佢哋成日嗌交噶。好似话因为嗰个老公喺出边有个第二个啊，收尾个老婆烧炭死咗啊，个业主咪减平减贱咁放咗层楼咯，最近先买咗咋，而家好似有一个工程师嘅人住啊。 嗰一刻我唔知道应该讲啲乜嘢啊，我就系感受到我个背脊不停咁样飙冷汗。我一直见到那个女人，原来自从张伯跟我讲了那件事之后，我几乎不敢再搭电梯了。我好怕会撞到那个女人。甚至当我见翻嗰个男人，我都会谂翻成件事啊！ 好彩，足足过咗一个月，我都冇再撞到佢哋两个啦。直至今晚，当我翻到屋企门口，正想攞锁匙出嚟嘅时候，我突然之间觉得有啲唔对路。点解嘅？点解我会听到我屋企入边有电视机声嘅？我一个人住，平时都好少睇电视噶，但系而家就听到入边有人系睇紧电视噶。我呆咗喺度，我唔知应该入去啊！突然之间，道门 click 一声，自己开咗。我见到嗰个女人企咗喺度，佢笑咪咪咁样望住我，同我讲： 老公，你翻嚟啦！我等咗你好耐啊！我决定同你重新开始，以后我唔会再离开你噶啦。 我眼前一黑，感觉俾佢嗰只冻冰冰嘅手拉咗入屋，之后听到砰一声，道门闩翻埋，跟住我就晕咗啦。 明白。